内地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2宗，分别来自江苏和云南，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江苏新增的本土病例是境外输入的关联个案。另外，云南昭通市发出通报，话一名密切接触者曾经搭高铁和火车，他目前正在接受隔离医学观察，当局正是进一步寻找他的密切接触者。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84点，升373点，总成交金额3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45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5.5元，升11元；美团289.6元，升4.4元；港交所510元，升7元；阿里巴巴202元，系升4.8元；盈富基金28.44元，升3.4元；吉利汽车25.35元，升1.2元；新上市的腾盛博药系报21.05元；比亚迪股份236.4元，升3.4元；小米集团27.25元，升6毫；维亚生物8.89元，系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89，瑞士法郎8.492，澳元5.82，加元6.239，新西兰元5.44，欧元9.216。每百日元对港元7.0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9点，升230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75美元，卖出181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喺新界咁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系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较早前管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纪元。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咧收费广场对出。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北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系啦，咁同埋一督尿啊， 除非唔系用嚟做量词啦，即系用嚟做譬如笃信咁样，即系好非常相信啦，栋笃笑咁样，即系讲一啲 stand up comedy 啦，除非 量词就冇啦， 冇错啦吓。系今日天晴啊，好热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数天仍然系好热好热啊。咁而家天气最好听住呢个 Radio 2啊。一路陪住你哋，我系三个吓，今个早上风骚浮人，31度气温，相对湿度68%啊，天花乱坠啊，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嘅序幕嚟。 谁人入入咗窗，着命运又似星座？谁人沉沉咗叹，着旧梦逝似星？谁人又借故发挥伤春悲愁？收音机不屑的选播，谁人求其？像云烟 Sarah， 谁人求其就譬如浪漫像快车？谁人又醉了？ 连续进程啊，带到10:57嘅啦。听紧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嘅。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好啦，要讲下嘅就系咧，就系听日咧有一个好去处。 嗯， 系啊，即系呢个时间同大家要介绍 一年一度吓，旧年咧就因为疫情咧就系冇得去啊，咁大家可能都有少少失落吓。 系啊。就是第31届嘅书展， 冇错， 突然之间咁杀制啊佢，我仲以为佢有好多嘢讲喎，唔因为昨年就好啦咁样，系啦，咁啊讲紧呢个书展嘅话咧，咁啊今年嘅举行嘅日期咧就由听日开始啦，7月14日去到咧就7月20日嘅，咁啊年度其实每一年咧都有一个主题嘅，系啊，咁啊今年嘅主题嘅就系心灵励志，冇错，咁啊里面当然有好多个唔同嘅区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书籍咧可以俾大家拣选啦，我咧就睇咗有一啲咧就系有关于嘅就系。小朋友區域嘅，咁啊講緊嘅就係我們的快樂回憶嘅。我想講幾本嘅讀物，唔知道大家細個嘅時候嘅話，會唔會係我呢一個咁嘅年代咧？ 兒童樂園有冇睇過？ 梗係有啦。 兒童樂園最中意睇乜嘢？ 我最中意佢後邊叮當。 誒、欸，後邊有叮當嘅 咩？有啊。 叮当即系话叮当，日本个叮当系你咋？ 系啊， 哆啦 A 梦 有啊， 咁、早期有噶啦 咩？我嗰个年代冇、啊， 冇、 啊。我最后尾嗰阵时候系睇小圆圆嘅， 嗯， 啊小圆圆 系啦，小圆圆嘅一个肥仔嘛， 系啊， 系啊，一个本身故事咁，日常生活嘅故事嚟噶嘛。 我想问你，你中意睇儿童乐园咧，定小朋友啊？ 我系睇儿童乐园嘅，我冇啊，我冇你咁多钱啊，我只可以二拣一咋。 我嗰时有少少好嘅，因为咧，我阿爸咧就 剪头发唔睇呢啲咯， 做报纸嘅咁。於是有些叫 free sample copy 啊， 哇， 你好啦， 所以嗰時咧， 仲識你啦。 我阿爸咧每次即係差唔多出版咧，我就會等阿爸出咩出，聽日啦，聽日啦，咁啊翻工啦，咪放工就會啪擺喺個台面啦，咁樣我就好開心。 咩書啊？ 好開心啊！ 咪就頭先你講嗰啲啦，小朋友啊，兒童樂園啊嗰啲咁，即係會俾一啲 sample copy 俾你報館噶嘛。大朋友， 大朋友， 系啊，即系你长大之后有冇大朋友？ 又或者女朋友？ 而家呢啲书都冇啦。 喂，呢本应该好嘢喎。唔系啊，咁你男女交往之道都要学噶。 嗰阵好细个啫嘛，肯定。你睇《儿童乐园》几多岁啊？ 即系七八岁嗰啲 嘅，咁咪系咯，咁快睇女朋友，咁咪睇大朋友。 佢提早衰老症，提早衰老症 都明嘅，系咪？你嗰套戏啊嘛，系咪？一开始一生出嚟嘅时候已经系好老，跟住慢慢变 B B。 你真系差几， 小心啲。 人哋讲小童朋友，小朋友嘅读本。 讲小朋友啊， 喂，儿童乐园好好睇， 儿童乐园真系好好睇，而且呢包罗万有。我仲记得里面咧系有啲嘢俾你玩嘅，咩猜猜看啊， 连线啊， 连线，同埋嘅仲有嘅就系迷宫。 系咪咁？ 系啊，咪咁 行埋翻出嚟嗰啲咁 样。系啦，行埋翻出嚟就系，哇，真系好开心啊！ 好好玩啊！系啊， 就咪攞一本儿童乐园可以抡几日噶？ 应该系彩色噶喎，系咪？ 彩色， 彩色， 所以好开心。 你有黑白咁样， 唔系我惊， 唔系佢色盲。 你譬如话老夫子嗰啲系黑白噶嘛？ 啊，老夫子 系， 从来老夫子都系黑白噶。 系啊，有彩色噶。 彩色我哋大咗啦，嗰啲叫七彩老夫子。 好耐以前嗰啲黑白嘅。 一路都是黑白王澤先生噶嘛， 系啊，同埋嗰啲紙係嗰啲好粗糙嗰啲紙嚟嘅，係 啊， 係啊， 係。如果係嗰陣時候你去一啲茅廁冇咁嘅，係嗰種咁嘅質地嚟。 草紙啊嘛，嗰啲叫草紙啊。 係啦，咁咯。嗱，除咗你話即係有兒童樂園啦、小圓圓啦，咁我諗以前有睇過就係，如果你話講緊嘅係剪頭髮咧，我會睇十三點咯。 嗯， 你哋唔會睇啦。 我睇過， 都睇㗎。 有個胡阿圖噶嘛，佢男朋友係啊。 啊， 十三點咧有一樣嘢咧好特別嘅就係一个女主角咧系好时装 feel 嘅， 好 fashion 嘅，所以咧亦都嗰好似叫李慧珍啊，如果冇作者，咁因为佢自己对 fashion 都好有研究嘅，咁所以佢经常换新衫嘅，即 系 好多靓衫配上。 好无聊啊，其实十三点其实你谂下，佢里面嘅就冇噶，佢去唔同嘅地方之后，跟住换唔同衫啫嘛。 你有冇玩过着衫嗰啲 游戏？ 有，你一定玩啦， 玩， 你一定唔俾佢着系咪？ 嗱你。 着衫嘅游戏咧就系个公仔，一个人嘅公仔啦， 有咩勾 一件衫一件衫有啲勾咧搭落去咁勾住个公仔嘅， 我有时唔小心佢跌咗落嚟，关咩事？ 你点解会玩呢啲嘢噶？我觉得男仔应该唔会玩啲玩换衫噶。 我中意玩啊！ 点解唔会有男仔换衫嗬？ 系 我睇我家姐玩，系啊，我就冇玩，我知有呢啲嘢，但我冇啊。但你真系中意玩嘅。 几得意啊！ 你就唔玩嗰啲枪啊、炮啊、火箭啊、车嗰啲，你唔玩嘅， 都有玩， 净系玩芭比啊、着衫公仔啊、着高踭鞋啊咁样。 因为咪可以亲近啲女仔，即系你同你玩啲好啊咁样。我因为去到后边， 提早满足嘅幻想。 系啊，我最后屘嘅时候，我变奏咧，你知唔知系点样啊？自己帮佢画衫。 哇！ 咁犀利啊！ 咁 high 啊！ 帮佢画衫，跟住就哇，有啲颜色啊，咁样即系将佢换咯。因为好 好 玩， 呢一样嘢都系一种创意嚟，嗬。 系啊， 我哋以前系会自己谂噶。 即系等于我以前咧会用雪条棍，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啦。 有砌枪， 系啊，整支枪， 同埋弹弓刀， 弹弓刀 有啊， 有啊，真系要弹出嚟噶。 因为细个咧冇钱啦，第一，第二根本冇咁多玩具啦，同埋都唔会有手机啦，所以玩就玩呢啲好自制嘅一啲土炮。 但我觉得几好嘅啫，啲玩具都系自己做噶嘛。 自己土。炮自制玩具，我二年班就喺学校赢咗一个比赛，我用一个火柴盒，火柴盒咪有个窿咁样捅入去嘅，我就掹咗个出嚟，嗰 个 就做系啦，嗰个就做一个小货车个货斗，另外个盒你嗰边就剪开两边做车头同埋上边嗰度，再攞咗四粒斗兽棋嘅棋。再攞支铁线仔做碌，就赢咗学校嘅比赛。 有咩奖品啊？就送翻呢架车俾你， 送翻呢架车俾你系咪？ 嗱， 系咩事？ 你侮辱緊我個創意。 點解咁 我真係覺得係咯，因為其實我都好唔係，又唔可以咁講嘅。以前你點解會參加？我唔係好明嘅，就係點解咁樣都會贏啫嘛？ 唔係啊，因為其他 唔係因為 其他嗰啲係點樣嘅？ 唔係得一個參賽作品，可能得一個參賽。喂，冇人交啊！嗱，咁算啦，嗱，得阿馬小強交就佢贏啦。咁樣 咁樣 make sense 啲，我覺得係咪？真係冠軍又係你，包尾嗰又係你， 咩叫 make sense 啊？ 冠亞季 比較 make sense 同埋比較 logic 啲。 冠亚季优异奖安慰咗五个揸晒喺手上边， 系啊，就系啲咁嘅烂鬼啫。不过其实你话讲开以前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啊，我哋好好睇嘅漫画啦。头先我仲有就 系、 是，如果你话讲紧剪头发系真系最开心嘅、 哦， 有啲咩水浒传啊， 水浒传其实都系呢、這个诶、老夫子其中一系列嚟噶嘛。嗰、那个叫水浒传，有一排佢写虎系老虎 嘅， 唔系， 我讲紧嘅就 系 真系 真系 水浒传，但系嗰个就系好细本嗰啲书仔，你哋有冇睇过？ 有啊，大陆。出咁啊！嗰啲书仔好、多啊， 我好中意睇嗰啲《 宝莲灯》啊，所有民间故事都有齐。 救母啊， 系 啊，嗰啲啊， 司马光破江救友 啊，同埋嗰啲咩十四孝故事啊，嗰啲咧， 呢啲全部香，即系头先我哋讲咩十三点啊，或者咩好多香港历史嚟噶啦，已经要想揾都唔知有边度揾。仲有一本咧，嗰时曾经有一段时间又好 hit 嘅，叫《财叔》，有冇睇过？ 有 有。 你知唔知记得讲咩噶？财叔系对抗日军噶 嘛？ 系啊， 呢个我嗱女仔我就麻麻地中意睇，我中意睇牛仔 啊， 牛仔同爷爷， 明报 系啦，牛仔爷爷 啊，好睇， 佢都有成集嘅，即系其实一本书咁样，又系嗰啲咁细细本嘅书仔嚟嘅。之后嘅话我都有买翻去 keep 翻。咁如果你哋想知道嘅话咧，就正啦，因为咧喺今次嘅书展里面嘅话咧，儿童乐园啦、小圆圆啦等等呢啲嘅原稿， 哇， 系可以睇到嘅，我觉得我会想去睇咯， 我都想去睇啊， 因为我都买翻有几本呢啲咁嘅嘢。小圆圆我记得应该系两年前啦，系将所有里面嘅啲古仔嘅话咧，系辑集成为一本书，就叫做小圆圆嘅。我都买咗， 而家又 买咗， 仲有冇卖啊？ 我唔知，但系就我有朋友送咗俾我，咁啊，跟住我就再买咗嚟，就送翻俾一啲差唔多年纪嘅人。我觉得呢一个系个集体回忆， 即系 个 宝藏嚟， 冇噶啦， 冇错冇错冇错， 系咪？ 即系嗰阵时阿詹叔走咧，我即刻买翻佢全套嘅笔文集，就摆咗屋企啦，一路咧，攞唔攞出嚟睇下？哇，真系仲香港历史嚟嘅。 如果你个人咁不文， 好不文嘅我，学跟你学噶嘛。 系啊，你咁杂嘅不？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呢个李小龙传奇八十载啦，呢个系咪好吸引啦？ 犀利， 经典 ，Bruce Lee 真系冇得倾啊， 系啊，赢 紧 啊，赢 紧， 赢紧， 国际巨星啊，真系 系啱。 咁啊，其实亦都有佢嘅关于一啲嘅即系佢嘅生平啊等等啊，有关于佢嘅介绍啊咁样咧，今次喺书展嗰度咧都可以睇到嘅，所以我觉得真系几好啊。除咗你话就系买嘢啊，又或者佢就去睇下有啲乜嘢嘅书你可以买翻嚟之外，我觉得亦都佢哋嘅展览啦，有好多。嗰啲講者， 講座， 唔係香港小姐啊， 我知， 係 speaker 者，佢喺度咧，亦都同大家會有一啲嘅就係新書嘅分享等等啦。上個禮拜嚟過我哋嘅玲姐都有， 冇錯， 咁犀利， 都有份嘅。 講到小朋友咧，其實每一年咧，佢啲叫講故事嘅分享嘅，會揾啲名人咧就去講翻啲好特別嘅故仔俾現場一啲小朋友聽嘅。咁其實除咗你話呢個 entertainment 方面咧，其實好多家長最關心係乜嘢咧？每一年就係買好多嗰啲叫做 練習書， 係啦，練習書啊，有啲咩？ 工具书啦， 等等啦，即系考试用嘅咁 系噶。其实我好中意揭字典嘅，你中唔中意揭？ 你日中冇嘢做就揭字典系咪？ 系啊，真系几好啊！不过而家多数上网查字典，我真系中意字典嗰种感觉。 字典啊，词典啊，成语啊，咁样好多成本成本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咦？咁你有冇睇一个有一个咩叫做日本有一部有个 嗰套电影？ 字里人间 啊，嗰度好睇。 大渡海写一本嘅就 系 词典， 系啊， 系啦，做咗好多年。哇！呢一套戏系睇亲我都毛管动，同埋喊得好紧要。 真系啊， 系啊，即系佢哋能够编辑一本嘅词典嘅话，系讲紧经十几二十年去就做一个大词典，希望将所有嘅嘢咧都归纳喺里面咯。咁你可以见到嘅就系嗰种嘅就系即系职人嘅精神，同埋嗰种匠人嘅精神。希望可以做得最好嘅话，甚至乎个社长都已经过埋身， 系啊， 佢仍然继续紧守住去做呢样嘢，字里人间嘛， 系 只系做嗰样嘢啫。 为咗做好一本大词典啫， 系 啦，佢哋系可以点样去经历就，亦都系喺呢一个古仔里面带出一啲人生嘅一啲生死啊，又或者呢啲咁嘅嘢，我真系好好睇。最正系边个位咧？系连嗰本词典嗰种揭书嘅嗰种嘅唔黏住手嘅嗰种感觉，我要边一本边一张纸啊？佢哋可以系微细到嗰张纸系点样嘅？ 佢都可以係好緊密咁樣去揾呢一樣嘢。 同埋佢唔係一本嘅喎，佢係一套嘅喎。 嗯， 係啊，即係大家唔好誤會喎，佢係成套書，同埋咧呢個工作本身係好沉悶嘅。 係啊， 嗰個男主角即係悶到你咧，唔係 日日就對住一樣嘢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 佢要交代， 去到好細， 去到交代嘅時候就係重複又重複咯。係 啊，但 係 孤獨嘅工作， 平時就好開心嘅喎。你見到佢就聽到人哋嗰啲後生仔喺度講緊嘅就係啲潮 話， 係啊，佢又要寫翻低喎。寫翻低就跟住係將佢就係諗一諗，會唔會將佢就擺喺本大詞典裡面咧？佢嗰個過程你會發覺就係哇， 等同佢生命噶啦，差唔多可以話。 真係佢生命，因為 等同佢生命 係啊，就因為咁過身。 我有一個好偉大嘅工程，我想將我哋嘅說文解字。 點解你一講我想笑嘅？ 唔係啊，編輯一套。 即係偉大工程同你咧，好似好距離好遠咁。 我想兩位幫手啊，得唔得？ 唔得。因为所有嘅嘢同你一齐嘅都会搭沉。 我谂，其实我谂你最伟大工程人每日坐喺呢个茅厕里边嗰一阵嘅啫，系咪先？喂，好啦，十点廿九分啊，听你风骚快人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我哋好快咧，听呢个十点半啊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等等嘅资讯，然后翻翻嚟咧，我哋继续讲下呢一样嘢吓， 好啊， 睇书。 好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有关三名高官早前出席晚宴违反限聚令，林郑月娥话三名官员违反限聚令，涉及定额罚款，当他们接受并交了定额罚款，已经承担法律责任。香港的定额罚款行为包括违例泊车和乱抛垃圾等，不会再进行任何刑事检控，亦都不需要向公务员事务局或者上司申报。被问到同样是接受款待，为什么前廉政专员汤显明事件要有独立调查委员会，而这三名官员只是缴交罚款就没有其他的法律责任。林郑月娥说希望公众用客观态度去看每件事，都看事实证明和法律要求作判断。她说如果涉及刑事罪行需要交给司法机关，但这件事现在并非有关的情况。 我真的希望大家是可以用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看每一件事，都是要看了个事实的证明，看了法律的要求，然后作一个判断。当然如果涉及刑事的罪行，最终这个判断都不是交给行政机关，而是交给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但这件事现在并没有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警队按住有人举报話有一個刑事嘅罪行，涉及嘅人係可能出席過嗰個嘅場合，呢啲嘅調查同呢三位出席嗰個飯局官員係完全冇關。所以呢三位官員並不係警方今日嘅刑事調查嘅對象。你話第日如果警方喺調查呢件事裏面有新嘅發展，或者去到法庭嘅時候有新嘅要求，這個我今日不能夠判斷。就係三位官員欠缺咗一啲嘅敏感度，喺一個疫情嘅期間。接受了一個邀請去了一個飯局，而家佢話呢個飯局咧係款待係太過豪華，呢個係有少少時候嘅睇法啦嚇。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唔覺得嚇，我同政務司司長同埋保安局局長，我哋一致嘅睇法，我哋了解咗呢件事嚇。但當然，我哋嘅了解過程都包括我哋同呢三位嘅同事，我哋認識佢哋，我哋同佢共事，我哋知道佢嘅為人。咁所以，我哋一致嘅睇法咧，就係並不涉及需要進行任何嘅進一步嘅調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有关公职人员条例唔能够形同虚设，强调区议员宣誓工作必定会进行。林郑月娥话：喺新安排下，政府要研究落实执行宣誓工作，会争取尽快落实。当局正系努力厘清细节。佢又话：个别区议员留意到法律嘅要求，如果佢哋违反要求，系要承担法律责任。而区议员嘅个别决定，并非政府能够控制。政府考虑嘅系切实、准确、全面落实法律要求，之后先至处理区议会运作问题。 林鄭月娥提到，今次條例將會符合宣誓的要求，寫得較清楚，列出正面和負面清單。區議員會用負面清單量度自己過往，特別是擔任區議員之後的行為會不會踩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說，已經向中央提交報告，希望逐步有序恢復通關。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說，據他理解，廣東省衛生當局除了關注本港疫苗接種率之外，最重要指標是外防輸入的做法，機場是內地最關心的缺口。田北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內地對所有來自高風險地區的人士都要求接受檢疫和驗抗體，但香港沒有相關的要求。他又認為，特區政府不應該和不以清零為目標的地區討論建立旅遊氣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65点，升450点，总成交金额5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5点，系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5.5元，升21.5元；美团294.6元，升9.4元；港交所506.5元，升3.5元；阿里巴巴205.2元，升7.6元；盈富基金28.5元，系升4毫；吉利汽车25.35元，升1.2元；小米集团27.15元，升5毫；新上市的腾盛博药系报21.85元；比亚迪股份234.2元，升1.2元；快手160.4元，升10.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10.3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5，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2点，升223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51美元，卖出1,81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洪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柯士甸道同埋尖东消防局嗰段康庄道咧，去翻洪隧九龙出口方向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柯士甸道同埋尖东消防局去翻洪隧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咁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仲系车多，排到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对出。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啦，车龙去到白沙湾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 方向沙田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撑港队，仲要撑埋佢哋嘅幕后团队。 本地有好多杰出嘅运动员，赢过好多奖项。 佢哋背后原来有一班精英默默耕耘，响唔同嘅岗位为体坛出力。 幕后精英撑体坛， 撑起体坛嘅仲有一班残疾朋友。 突破界限，以运动燃亮生命。香港运动复康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号手就位，慢慢睇国剧八三零。 向前冲， 我系林超荣。嗱，我成日睇国剧，其中有一样好欣赏就系剧本，佢哋冇我哋写得咁急促啊！佢有好多空间咧，俾嗰啲演员咧去发挥一下佢啲演技。两个人喺度讲十分钟，文戏场面咧，虽然对白好多，越睇越听，哇，好有魅力嘅。 七月十九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诶，老婆啊，就嚟十点噶啦噃，食早餐嚟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啊，系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仲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同埋甲状腺丸噶。食完 分晒啦，分晒啦，系啊。 我而家攞早餐俾你啦。 唔使啊，食完晒啲丸我好饱啦。不如你开收音机俾我听仲好啦。 早餐都唔食，你听收音机 啊？梗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钟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头先讲到咧，咪听日开始咧就呢一个书展啊，正式开始噶啦。咁过咗成年啦，大家啲书迷咧就砰砰声啊，可能都系等紧进入去睇下自己最心爱嘅书本，或者买翻几本翻屋企。 你哋会唔会噶？你哋行呢一个书展啊，或者喺边度做过嘢啊？咁样可以讲下。 我多数系行嘅啫，睇嘅啫。但系 唔买噶， 我 感受 个气 氛 系啊，好少买。我想睇有啲咩书 啊，有咩新书 系啦。因为买咧，我觉得好难喺嗰啲地方买书。 系啊， 我自己觉得中意， 因为太人头涌涌系嘛。 系啊，我中意去书局，同埋咧啲人咧，哇抢啊，拖劫啊，又拖住啲细路啊咁样样，我唔 系 好中意嗰啲。 啲书冻到二楼咁样， 系啊， 你觉得好大压力， 有少作战 feel 咯，即系大家要快啲咁样。 我更加唔中意系临 last 嗰一日，哇，好似咧树倒猢狲散咁样。好 深啊！呢、這个名字点解啊？树倒猢狲散。 When the tree falls, monkeys go away. Monkeys go away. 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即系书展咧，即系要去下嘅，即系感受下气氛啊，睇下书啊咁样。 增加 咁我以前咧去就多数做嘢啦，几次啦，有一次就系一个讲座啦，咁佢就分享下，即系同埋几位嘉宾啊，讲下即系 亲子啊， 系亲子又有啦。譬如我去帮啲小朋友讲故事试过啦，有一次咧就去讲 talk， 就系同几个。其他嘅嘉賓來自咩啊？校長啊，曾玉成先生啊，咁樣咁樣就係 威啊！ 香港人睇書嘅習慣啊，書嘅風氣啊，等等等等咁樣咯。咁啊，係做嘢為主。 咁你分享下，你分享下即係你睇書嘅習慣係啲咩嘢？ 我覺得而家睇書咧，我頭先咪後咧，我都同兩個拍檔講，其實我想揾一個地方睇書咧係難咗嘅，因為我哋即係我唔係周圍去嗰啲人啦，我會唔會知道啊？邊度有成品啊？邊度又唔知有咩書局啊？我係會去開我自己去開個間，但係嗰間而家全線都冇曬， 執咗粒啦，已經 執咗粒啦，大眾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你會唔會覺得噶？即係要我而家翻嚟咧，就會點咧？我會 会退居去图书馆啦。图书馆咧就系话咧，一样有好多嘅书啦、藏书啦，我自己要嘅种类啦，咁样咁甚至诶，我最近咧用咗个叫预约系统嘅，咁大家都可以试下嘅。譬如你有边个作者啊？譬如我最近咧，我喺台湾买过一本嘅鬼书，咁我觉得个作者咧写都几特别嘅嗰个写嘅风格啊，嗰个布局啊咁样。咁但系咧香港我净系得佢一本书，但我知佢出过几本嘅。 作者系边个啊？ 我而家唔记得咗啦。我写翻佢个名字一 search， 咁所有佢写过嗰啲书咧就喺晒 出 晒 嚟， 咁我就预约晒咯。咁最后我就好开心啦，睇咗几日佢啲鬼书啊咁样。所以当然有啲嘅古仔我会睇到好开心，有啲有少少诶咁嘅咁样。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我觉得系诶书嘅世界自己去发掘，自己去揾咯，用你嘅方法总会揾得到。 系图书馆我而家都有，咁但系我就会中意去唔同嘅地方，例如你讲嘅就系城 X 啦。咁嗰一间我觉得咧香港同埋台湾嘅好唔同，个气氛真 系 好 唔 同。因为你会发觉嘅就系香港嘅有好多啲嘅 merchandise， 佢会卖好多啲文具啊、 香薰啊。 我觉得就其实唔 系 好啱嘅，你觉唔觉得啊？ 系啊， 系啦，咁佢又摆埋一齐啊，又买嘢食啊咁样。咁我觉得嗰个读书嗰个气氛系真系争啲嘅。咁所以冇办法啦。咁嗰阵时候佢嚟香港嘅时候都系打井嘅旗号嘅啫，24小时 啊 嘛。我反而会中意嘅就 系 喺一啲 冇乜人嘅时候。 放咗工啊，冇乜人嘅时候，你去嗰度就特别任睇，同埋因为咧，我谂大家都可能有咁样嘅经验嘅，就系你会因为嗰本书嘅封面，或者系个作家，或者系佢里面一两句介绍嘅嘢嘅就咧，你买一本书翻去， 系啊会啊， 睇完之后嘅话咧，你系抌嘅， 两种啦，都系抌嘅， 即系你好少话会因为咁，我就哇，原来买一本书翻嚟之后，哇，原来咁好睇嘅，我比较少啦，我觉得系服嘅多咯，系啊，中服嘅多咯，咁所以其实你真系要需要，真系要睇多几段嘢，你先至能够决定，因为同埋其实而家买书真 系 好贵， 系噶， 一本书嘅话 100蚊 起标一。百蚊嗰阵时候，你话 under 100蚊嘅，我都仲可以容许自己会中伏，我都冇咁嬲。但系而家嗰阵咧，130几、170几，再厚啲嗰啲，去到接近200蚊都仲有。 系啊。 但系如果真系唔好睇嘅话，我真系好伤。 好嬲啊！ 但系有时你又会觉得就系其实真系啊，可问之何价咧？其实咁辛苦，我哋自己都写嘢嘅，系咪 啊？ 你谂下几辛苦，千锤百炼，你先至写到少少嘢出嚟嘅，其实都系卖得过几十蚊或者系100蚊。有时你又会觉得嘅就系。算啦，俾啊！ 嗰啲版税其实都系真系 好轻微嘅，好轻微 啦。 不过我亦都相信出得书、写得书嘅，亦都唔系一定全部为咗钱，即系佢自己有个理想，好想从文字嘅表达系真嘅。 咁我咧出书咧。我覺得咧，我出個書，我出個書，我下次講俾你聽啦。但係我自己好怕睇嗰啲咧，陳大文藝人啊，講佢嘅成功啊，或者佢嘅化妝技術咧，我好怕睇呢啲書。 你中意睇咩書啊？ 我中意睇一啲禪嘅書，譬如話蔡根譚，我自己好中意嘅，係啊，即係講啲佛嘅古仔啊。 點解你仲係咁俗嘅你個人？點解睇完都冇洗到你嘅心靈？ 對唔住啊，我係睇下睇咩對咩人，我先顯露到我啲仙氣。 唔係嘅，就係因為佢俗，所以佢先至要睇咯。 我就 係 幫唔到 嘅， 我就係睇完點解仲係咁俗啊？我話 哦，因為其實呢啲嘢好難洗噶嘛，即係等於你嘅盆水好黑係咪？你要溝好多清水落去，你先至可以變成清水噶嘛？啱唔啱啊？ 變緊， 我幫緊你喎，係啊。蔡根谭坦白讲，你睇文字版我真系唔得，我睇蔡志忠嘅就 哇，佢嗰啲 漫 画版真 系 好正。 哇，呢个又 系 高手， 系啦，佢将所有论语啊乜乜乜最难睇 咗佢， 系 啊，真系 佢都为咗要写里面嘅一啲道理咧，佢自己走去学哲学啦，去读数学啦，去读天文学啦，就系为咗可以系深入浅出地去讲一啲话好难 复杂嘅， 好 深奥嘅， 好难用普通三言两语能够讲到嘅一啲道理咯，我觉得真系好犀利。 佢呢啲真系做功课，我好佩服呢啲作者嘅。曾经有一个作者我都好中意嘅，因为佢第一本书咧《职业杀手》吓两本嘅，而家啲大导演嚟嘅，佢真系做过一啲功课。香港据讲原来系当年有职业杀手嘅。佢哋點樣去接 order 啊？點樣去收錢啊？等等掩飾啊？當然啦，呢啲係另一個社會黑暗面嘅。咁我哋 呢啲係咩類型嘅書啊？呢啲 嗰個後來出咗個電影就係劉德華做嗰套《職業殺手》啦。佢嗰個係一個 剧 本嚟噶，唔系 书嚟嘅、 哦， 书嚟 改编嘅，职业杀手就 系 改编呢一本书。 但系因为佢真系想写职业杀手，即系呢啲故事、吸引咗我去买、因为佢介绍嘅时咧就话呢个作者做咗好多功课， 系 咁我就觉得即系唔系你乱写啦，乱写我都写到啦。 其实书就好难乱写噶， 都唔系噶，你乱写、哦，你乱写，哦，乱写都得嘅， 系 啊，冇标准噶嘛， 但系你冇意思，冇生命，冇价值啊嘛，系啊，即系未睇。一半我都掉咗佢啦，我啲时间咁宝贵。 有啲边啲你系一定唔会听，或者唔会睇啊？ 咪头先讲嗰啲咯，即系啲 咩 artist 嗰啲啊，咩成功之道啊， 系、哦、啊，我真系冇兴趣睇啊，即系我呢个人红咁。佢又話出書咁樣，我覺得 嗰啲俾 fans 買噶啦，唔係俾你買的。 係啊， 係啦，係啦，唔緊要啦，即係、就是、每個人有 隻。 都是 fans， 即系嗰啲系另外另类 fans。 哇，有一段时间几犀利 啊！我即系我都会尊重嗰啲作者， 系咪先？ 同埋嗰啲艺人嘅、 啊， 因为我都想即系理解佢内心深处。 百科买百客啊嘛，冇乜所谓啦，系咪先？ 嗱， 咁总之 系艺术嘅角度去睇。 听日开始书展，哇，推出噶啦，希望各位书友们咧系支持吓，同埋咧参与呢个一年一度嘅盛事。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啊，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一度嘅温，相对湿度66%，我哋有呢一首歌曲。Into my room he creeps without making a sound. Into my dreams he peeps with his hair all long.He makes me quiver. How 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im, I guess I'm gonna stay with him a嘅旧歌一首叫做《Stay a While》。网上情，别把认同活在别人嘴里。人有两面性，被看嘅自己同埋看着的自己。前面一个就是人哋点睇自己，后面一个就是你自己 怎样看自己。生活的烦恼和不开心是因为我们经常被人家去看，人家觉得我们怎样呢？他怎样评论我呢？他对我意见是什么呢？他们是不是接受我还是拒绝我呢？他们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呢？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往往取决于人家怎样看。我们很在意人家的感觉，甚至我们在意人家的感觉多过自己的感觉。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才会一直活在人家的眼里面，没有自信，希望得到人家的赞美认同，但是经常在人家的眼中找不到自己的价值，觉得失望，觉得受伤。其实你望到自己的身体，但是闭上眼睛你虽然望不到，可以从内在的感觉去感受自己的价值和存在。如果你经常只是从外面去看自己，你是没办法真正了解自己，你看到的和人家眼里面看到的基本上是一样。只有当人从内在了解自己，从内在感受自己，才可以真正建立自信、自尊和自我价值。什么是自我价值呢？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一定的价值，无关乎个人的成就，无关乎你的收入，无关乎成或者败，不是来自人家的评价，而是来自自己怎样看自己。一朵香的花掉落地下，它还有香味的。1000元的钞票就算污糟了一样可以洗。所谓自信不是追求表象，不是变成人家觉得应该点，而是诚实你是点就是点。想拥有自尊，不是要求人家尊敬你，他们不会尊重你，直至你自己都尊重自己。当你看到自己的价值，就不需要依靠人家的肯定。当你确定自己好的时候，就不需要刻意去讨好人家。当你真心爱自己，就唔惊冇人爱，对自己有信心，就唔会再受人哋影响。记住，活出你真正嘅自己。只有当你爱自己，人哋先会接受同埋尊重你。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好好珍惜有自我空间，因你靠着你，为何没意思？我都妒忌，为何没意思？我偏偏说起，为何是相对渐无味？经不起每段往昔，日后记起，难道必须等？ Thank you. 谢。 金像影帝李安纳度迪卡比奥，当年只得23岁的他，凭铁达尼号秒杀全球影迷。他演戏的天分和对事业发展的意向，令他完全抛开偶像包袱。到底这位殿堂级的男神在镜头背后又是怎样的呢？历史二三事之一代男神李安纳度迪卡比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好啦，快到早上11:00听呢个 Radio 2 Phone Show 快好人嘅，酷热天气几种延生效㗎。呢几日呢，尤其是晏昼呢11-12点嘅时候呢，嗰种一种火烧嘅感觉呢，唔知你有冇感觉到，即係街上面行嘅时候呢。 即係个 真 係个酷字。 嗯， 係呀，焗啦，又有少少气压好似好低咁样。 11:几啊，我哋喺度做紧节目喎，我唔系好 feel 到。 我谂系12:到啦。 我觉得嘅就系我放咗工翻去屋企就真系好得人惊咯。 尤其是你嗰度系即系嗰啲叫太阳晒来天台嗰个感觉。 我啲墙系发烧噶， 系啊， 我知啊， 会噶会噶。我 试过， 我住个村屋啊。 我依家有个柜摆个雪柜后边嘅，系啲药嚟嘅。 摆雪柜后边啊？ 唔系，即系有缝墙厨房，佢就啱啱响个雪柜嘅后边嚟嘅。我打喺个柜。嗰啲藥咧，都係 用曬， 冇用， 咁咪好咯，可以當可以藥水咁飲。 但我要 用曬啦嘛， 我要搖噶嘛， 係喎，唔係你咪食完之後覺得自己搖咯， 跳啊，自己喺度跳，原地 係喎， 慳好多時間。 咁啲嘢你梗係打俾我啦，我實幫你諗到解決嘅辦法嘅。好，一陣翻嚟再繼續我哋節目。 亦都是最多人确诊的星期一，累计突破170,000人确诊，另外再多两名患者不治，至今2046人死亡。南韩政府寻日将首都圈的防疫措施提升至最高，为期两星期。韩联社报道，周末检测量减少的影响通常持续到星期二，加上非首都圈地区的社区感染病例占近30%等，担忧全国疫情的蔓延形势。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2点，升457点，总成交金额71,580,000,000多。上证综合指数报3,55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4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7.5是升22.5，美团298.4升13.2，阿里巴巴205元升7.6，港交所505元升2元，盈富基金28.48升3.8，吉利汽车25.3升1.15，小米集团27.15升5毫，快手163.5升14元，新上市的腾盛博药系报23.4，比亚迪股份233.4升4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99，瑞士法郎8.493，澳元5.825，加元6.241，新西兰元5.442，欧元9.22。每百日元对港元7.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4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2点，升223点。港金现价报16,79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97美元，卖出1,81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仍然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道骏业里旺角，东涌屿东路回旋处九龙，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同埋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刘佩龙，祝 Radio Two 四十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系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系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十四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咯。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各位水上学生，我哋又开始我哋今个礼拜二嘅漂流教室啦 吓。系，今日漂去边啊？ 今日嘅主题听住啦吓。正牌啤啤熊，搞下搞下变咗冒牌啤啤熊，搞下搞下搞到我都发出啤啤啤啤嘅声。 啤啤熊。 系啦， 即系细路仔最中意嗰只吓，毛毛层层嗰只，揽嚟瞓觉嗰啲。 系啦，话说咧，我曾经喺东莞一个玩具厂嗰度做啊嘛，高层啊， 系咪厂长啊？ 比厂长更高层。 上次你带住个女仔出嚟，攞住嗰啲烂鬼玩具，又跟住走去参加 烂鬼玩具，参加媒体嗰啲年会。系啦，好多呢啲嘢嘅， 即系抽奖抽到个音箱啊嘛，系咪？可以即系嗰啲喇叭， 系咪就系嗰个厂啊？系咪就系嗰个厂啊？ 系都系嗰个厂， 嗰啲咪叫音箱咩？ 喇叭箱， 其实系音箱，国内叫音箱系啦，系啦。咁 大音箱， 每一年咧喺上海十月中就会一个好大型嘅玩具展，系啦，即系大到佢嗰个会场你唔好用。 係啊，會攰嘅，即係你一日行唔曬嘅，因為幾個獨立 咁，即係點啊？即係要連續去幾日先行得曬，即係如果真係想 行，基本上 係 啊，係啊，大個書展，總之你嘅概念你要花兩日三日， 幾個書展啊？維多利亞公園啊？ 哇！我谂四五个啦。 哇！ 系啊，好大噶。 咁即系几日啦，咪好开心咯咁样。 系啊。 其实你匿埋一个地方，我哋瞓一阵，一阵间你 真系 就，我觉得系可以系冇人知噶喎。 你其实点解知道我 做 嘅衰嘢？ 因为我系你嘅好朋友啦。 明白，你 系 会做呢啲嘢。 我真系好惊望到你啲眼神， 睇穿晒，好似同佢讲，去人哋屋企睇人哋嗰个屋企啲情形咁样。 其实我就系嗰个师傅啊，我话你听。 一睇知你心里面嗱仔， 摆好你屋企啲台先同我讲啊。 得，收到。咁话说，某一年咧又去浩浩荡荡咁去呢啲玩具展， 嗯、 我又好中意。 你咪都系啊？ 唔记得啦， 佢 记唔记得？ 唔记得啦。嗱、哦，今次。有一个男仔，两个女仔同我一起去嘅。咁、 嗯、 我哋公司喺上海都有同事嘅。咁嗰啲就帮手啦，因为主导都系我哋、嗯，我哋要摆一个摊位，将、嗯、今年最新嘅 介绍俾啲 人，就摆晒喺度嘅。 现场咪都会卖噶 机械人， 即系现场都唔系净系展览嘅啫。 唔系，系啦，净系展览。 咁啊，同书展有啲唔同，书展你净 系 可以卖。 冇错，系啦，系啦。 咁你红啤啤大战机械人， 红啤啤就是机械人啦，可能。佢殺埋一個系列啊！ 其實佢行出嚟，跟住 B， 你講曬啦， 真係㗎？你唔係嘛？ 哎，我抽起你唔講， 佢已經將個 punch line 講埋出嚟。 真係㗎？ 唔係，冇 一聲， 冇咁快，邊多幾下啦？咁話説咧， 繼續講。 話説咧，嗰啲玩具展咧。中外啊，香港好多行家都去嘅，系啦，大家睇下，系啦，大家睇下，咦，对方有啲乜嘢嘢喎？ 其实咧， 惊 唔 惊 人抄嘢噶？即系抄 一定会啦， 一定会啦 。 所以我听人哋讲话，参展员嘅嘢嘅话，要即场打烂佢。 系啊，潮州、澄海咧，全部都系嗰啲即系专系 copycat， 冇错啦， 系啦，喺度影印啲嘢。 系啦，做， 跟住可能两日后佢就推出。 系啊，我哋搞一年。他们搞两日、 哦、 是啦就出到来没办法这个是。 是这样的啦 当时 的。 那会不会其实最好的人不要拎出来呢 这样不打你有很多海外买家的。 因为有买家来的。 是啊你有订单的嘛又要做 OEM 很多东西。那话说啦又浩浩荡去了因为玩好像五六日的。那我当然喜欢去啦原因就是有酒店啦、 嗯、 又可以。 有 Jackson 也休息一下啦又可以吃一下东西啦。又可以唔使喺办公室啦， 系啦，总之好开心啦。有一个男同事同埋两个女同事去，咁佢哋又开心啦。 得两间房系咪又系？ 唔系 一间房系总经理。 得两间房，佢哋两个男同事一间房， 两个男同事喺出边瞓， 所以你好开心咯。点啫？ 嗱，冇呢啲事发生， 要唔衰个高层？ 冇呢啲事发生。话说咧，我撞到一个朋友啊，喺香港噶。咁佢係做嗰隻永遠朋友嗰隻紅啤啤嘅， 哇好鍾意㗎， 係啊，我又好鍾意啊，佢見到我咧， 好大隻， 你知唔知同埋嗰隻永遠紅啤啤咧可以砌字㗎？ 我知， 佢一隻紅啤啤攬住個 M 字，我買曬一個系列嘅，我嚟砌自己個名嘅，即係砌一隻， 哦， 係 啊， 嗰陣時買嚟送俾朋友嘅，送俾女朋友，譬如叫做June 咁樣，咁啊買四隻，係 啦， 咁你個女朋友應該個名比較短啲會好啲，慳啲，即 係 May 咁嘅大鑊 ，May 或者係 JJ 咁樣兩個字 ，BB 咪最好咯， 真係 買兩隻，全部買曬 BB 紅， 冇錯，實中嘅， 送俾夏威夷， 夏威 BB。 送俾夏威夷系咪送完之后要攞翻？ 佢扮噶啦会，佢下年会扮。 系啦，嗱咁，撞咗个朋友，都系啲以前嗰啲香港嗰啲朋友嚟嘅，咁啊依家又做到嗰啲高层，我响外边见到，梗系开心啦。同埋我候住嗰啲啤啤啊嘛，佢有一只现场好大只嘅，超巨型嘅， 系啊，每一年都情人节你都会见到嘅，就喺地铁站一定有一个 女仔 傻佬捧住， 傻佬一定捧住嗰个一扎花， 好难捧， 喺呢个恒生银行等人放 工。冇错，嗱，嗰只嘢咧，嗰呢个公仔咧，据讲最少 都要賣3000元， 要、嗯、 一定 要，係啦，唔捨得啊嗰陣時。 哇，好矚目，全場矚目，即係佢個攤位，咁我敢唔敢我又走去裝下啦，同佢傾下偈啦，係咪先？咁呢啲又可以慳。 但係幾時唔要咁，跟住你就自己 啱， 係咪啊？ 因為咧 綁架呢只熊， 唔係。因为佢真系同我讲，个、 做 完个 展 咗咧就唔爱 就 唔爱噶啦。 我听全部都系咁噶， 就 送鸭展咩都系嘅， 唔要噶啦，因为费事运走啊，嗰啲费用仲贵啊。佢就同我讲，诶送俾我，咁我梗系。 但系当时你爱嚟做咩咧？你有冇女朋友咧嗰时？ 你唔好理 我先啦。 唔系，即系朋友嚟，诶攞去啦。咁佢又做即系当 佢大把啦， 唔系咯，有乜所谓啫？送俾我。 咁当时你就开心啦，即系谂 我客套。讲咗两句啊，唔好啦，唔使啦，咁跟住就 你记得俾我咯，咁样第 三 个 就好啊， 你记得俾我咯，咁样 系啦， 唔好啦，系啊，唔好啦，咁样跟住第三个就好啊， 冇错啦，咁我你知啦，有时要扮下嘢噶嘛，就要我嗰个男同事特登攞个手推车去拖佢翻去我哋嗰个摊位嗰度，全场好瞩目噶啦，即系当哇有人买咗。咁我个摊位嗰两个女同事咧，哇， 好 着样， 开 心，心眼即刻心心， 就即刻已经好快有一个。 我可唔可以话 翘住我只手， 俾我啦， 即系拉埋佢嗰度。 我明嘅，我都会。 佢话诶，你都唔啱噶啦，送俾我得 唔 得？ 你都 唔 玩 嗲 嗲行， 你玩第二样嘢噶嘛？ 佢翘翘地咁样。但系咧，本来我想送嘅，但系当佢将我咁样箍住之后咧，我决定唔送俾佢啦。 点解啊？你唔系想佢咁咩？ 吓， 你唔系想佢咁咩？ 但系我感受到之后，我觉得佢冇乜诚意。 哦，你觉得佢冇爱喺里面？ 佢感受唔到佢嘅诚意啊？点解只手都冇嘢牙住嘅咁样？ 你觉得有啲嘢系诶，你目标为本，你觉得个女仔系咪 啊？系啊， 即 系 佢为咗得咗呢个红包啫嘛。 第一，因为现场有一个男同事，两个女同事。 其实我觉得最公平咧，如果你作为高层咧，猜或者系用一啲方法。 唔系，我唔可以响现场处理呢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又公平啲嘅，你应该剁开佢， 斩开我上身你要下身。 系啊，大家猜咯，跟住个手边我要，因为你有两只手两只脚噶嘛，咁有四个同事啊嘛。 呢个情况后来出现咗嘅，我迟啲话俾你听发生咩事。咁然后去到散啦，咁我哋都要翻酒店，然后 pack 嘢就走噶啦，系。咁已經第一時間個男仔走埋嚟， 嚇男仔又走埋嚟，我想送俾我男女朋友。 係啊，喂，王總，今晚我哋不如去唱 K 咯。我唔唱乜鬼 K 啊，聽日都走啦，早機。即係兩個人去有乜好去啊？又唔會，即係個意思唔會叫。 但如果女同事叫你，你就唔係咁諗噶啦嘛。王總，我哋唱 K 啦，咁樣，你就唔係咁諗噶啦。 嗱，呢啲事冇發生到就討論啦。 或者你唔去啦。 係啦，咁我就 唔帶啲假設性嘅問題咪？ 係啊，咁男同事問我。你唔去啊？我唔去啦，做乜鬼啊？攰啦，大家即系翻去休息啦，执嘢啦，听日走啦。佢话你可唔可以送个公仔俾我？我话梗系唔得啦。 你真系惨，啲人埋你身，全部都系送后生公仔。 系啊，我 你有冇呢个感觉啊？ 有，绝对系。其实都系作住，我想要公仔喺个眼盒度， 四个人都望住你， 不论用乜嘢藉口嗬。 系啊，个个都系 独立 嚟揾我嘅，佢哋唔会一齐，因为一齐就好 odd 噶啦。我点答啫？你系我，你都答唔到啦。 如果我系你，系四个都唔俾，即系其他同事个个都唔俾。 系啊，所以我现场唔俾啦，现场唔俾啊！即系我翻到香港先，唔系翻到去东莞先。 佢由头到尾都冇谂过俾啊！我觉得 呢个系我话公司嘅嘢嚟嘅，我话我都要交翻去，即系我用呢样嘢，咁啊完咗成个故事。 公司嘅资源 系 嘛？ 系啊系啊， 立乱。 OK， 我为咗保护呢个 公仔 巨型啤啤熊，我就将佢送落我个房嗰度。夜晚，因为我自己一个房嘅。 咁危险咩？ 嗰几日好安全 嘅， 佢有冇掹住啲门入啊？ 我扯都入，你翻嚟。咁遇事者咁啊，大家执嘢啦。冇几耐，叮当叮当， 吓 十一点钟， 边个阿妈？ 就有人敲门啦， 有人敲门。我已经即刻定一定神先，因为我真系唔知点解有第三感觉。我觉得一定有人嚟揾我嘅，所以我冇换条短裤啊，或者好 free 咁样样。即刻走去装下啦。第三个女同事 系 入嚟咩事啊？ 谈心经， 佢谂翻当晚嘅情况，谂翻个情况， 佢一定系啲衣着打扮有啲唔同。 系，佢整咗件，其实十月嘅上海咧都冻凉噶，系啊。 佢夜晚咧就拉咗件着咗件一字薄嘅衫，系、 嗯、 啦，咁我就开咗门、嗯，我就冇闩门，我就顶住、嗯，因为真系危险嘅，同埋我唔知道附近有冇人装我。 花田李下， 系啊， 无谓啦。 诶、嗯，佢话：，哎，黄总咁辛苦，诶、听日就走啦，可唔可以入嚟倾下偈啊？ 入你间房啊？ 系， 哇，仲更加危险 啊！佢仲攞住一支酒，佢话：，诶、即系我哋大家都辛苦啦。 为咗个红啤啤啫，唔使去到咁尽啊嘛。 几千蚊啊，但系对。国内的女仔嚟讲是哇，好好开心噶。咁我话你有乜嘢嘢依家讲啦，好唔好啊？我话都 梗系门口倾啦，唔好入嚟啦。 系啦系啊，佢话唔系啊，即系入嚟倾偈啦，梗系啦，为咗咩事？ 好危险、啊， 好危险嘅。 我讲乜都得啊， 入嚟先啦咁样。 嗯， 咁我话我唔闩门啊。佢话唔好啦，跟住佢自己砰砰埋栋门。 跟住你飙出去啊嘛，你自己手喺度门飙出去啊嘛。 唔系，我要保护只红啤啤。 哦，咁啊系，因为你喺一个红啤啤喺你个房， 系啦， 咁佢会出门口噶嘛。 系 啊，你咪应该坐喺门口等佢咧。咁有啲乜嘢就，唔该你斟酒， 坐酒朗饮，坐酒朗饮， 系喂，咁佢真系咁啊，倒咗两杯，饮杯酒啦，然后佢喺度周围望， 红啤啤， 你搵乜嘢啊？嗰个红，一只红啤啤咧，你收埋咗啊，好得意啊，即系佢嗰啲女仔声咧， 好近 睇下咁样样， 我想摸下。 我话你搵唔到噶啦，你真系夜啦，我攰啦。佢话我唔信，佢系都要搵开啲衣柜啊。 咁你收咗喺边啊？嗰时 我收咗喺厕所， 哦， 因为太大只啦， 浸紧浴缸， 我好 盆水， 浸咗两只咁大，两只咁大只浸。 我真系好怕嗰啲公仔摆个台对住我瞓觉， 好似个人咁啊！ 系啊，你记唔记得 Mr. 钟啊？又系夜晚放住我，望住我瞓唔到噶啦。 钟馗惊啲，因为眼会射嘢啊嘛，系咪？仲要咁恐怖咁样，恐怖啲。 咁佢喺度玩炸帝，然后佢真系醒啦，诶、借你个洗手间嚟用，诶、我话喂。你翻你自己啦，我唔慣，即係自己個房嘅洗手間， 無端端有人入去用， 係啊，我真係唔慣。佢話：誒得啦，好快啫，入去。跟住佢哇，好得意啊，隻紅啤啤，因為我擺咗喺嗰個沖涼嗰度，我晾住咗。 都幾討厭，我聽你咁樣講。 咩討厭啊？ 我覺得個女仔咁樣做嘅話， 即係趕到走， 為咗啊，然後佢走埋嚟，可唔可以送俾我啊？即係你知 又係嗰句啦， 情況噶啦，係啦， 你又飲咗兩杯咁樣， 係啦，就 以為你咁嘅情況之下， 學埋嚟，我話唔好啦，我即刻開翻棟門，我話走啦，真係走啦， 你好少咁嘅喎， 好少， 就為咗個為咗袒護嗰只紅啤啤， 冇錯，我要保護佢，跟住佢即係好冇 人， 係好冇人，即係我其實個心都唔舒服嘅，即 係 你三個同事，我覺得是但應該俾一個嘅、 嗯。好似你哋又話齋劈開佢最好噶啦，係咪？ 我唔覺得應該要俾， 你都唔覺得 我唔應該， 我 都係覺 得唔。 首先咧，我覺得唔應該俾咧，就是、因為嗰個係你嘅朋友送俾你嘅一份禮物，係同埋咧就係話佢哋仲要係千方百計去埋你身、原來只不過係想要個紅啤啤，我係你，我會好 hurt 咯。 跟住，我覺得就算我俾。都翻翻去東莞先啦，即係當我仲喺上海嘅時候咧，我唔知聽日機場撞唔撞到啲朋友。 其實咧，無論你俾邊個咧，另外嗰幾個都會嬲咗你嘅，點解要俾佢啊？咁樣 冇錯啦。 反而咧，你唔俾任何人咧，佢哋唔會嬲你。 係，於是咧就順利安全送翻去東莞，我就擺咗喺我個宿舍嗰度。宿舍咧就我哋嗰啲咧係啲即係獨立啲嘅宿舍嚟嘅，平時啲人嚟唔到嘅。終於有一個嗰、那個男仔又走嚟問我啦，其實咧我真係想你讓俾我，佢話我 賣俾佢， 係賣俾我得唔得？ 係 係 平啲。 佢有個女朋友，佢想係送俾佢，佢話就嚟結婚啊，乜乜乜乜。咁經過咁樣之後咧，我覺得呢個男仔都幾有誠意喎。我話好啦， 即係唔係要攞走攞走 係啦。我話錢嗰度你遲啲先啦，因為我真係唔會賣俾佢啊嘛，送俾你咪算咯。如果你真係話氹女朋友同埋佢嘅女朋友，我知係邊個嚟，都係隔離工廠嗰啲人嚟嘅。我話好啦，咁你擺喺度啦，因為我係寄倉嘅，有啲污糟邋遢。咁我話。喂，好糟啊！佢话你帮我洗一下得唔得？ 叫你帮佢洗啊？ 系啊，因为佢唔方便洗，佢啲绑去边度洗？ 点洗啊？揾条脷帮佢舐，因为啲动物系咁样噶嘛，啲 猫系咁样。 我舐噶嘛，舐干净佢。 我话嗱，我真系有啲污糟咗嗰啲咧，因为你知寄仓洗污糟噶嘛，我就包好晒噶啦，都烂啊！我攞条水喉射佢。 唔得， 湿咗会变形。 我真系错咗啊！ 湿咗会变形。 我一射佢， 佢就所有毛料都抌晒落嚟， 系啊， 好肉酸。 冇得搞 是跟住咧，我死啦咁肉酸嘅，因為我應承送俾佢，我都唔想整到好滑。 你係 Mr. Bean 嚟嘅，邊度揾水洗毛公仔㗎？ 好大個，我 幫 佢洗啊！其實 你係咪？其實心裏邊我諗你係唔想俾 我送㗎，唔係我真係俾佢啊！我唔想 咁洗，呢個係 common sense 嚟㗎嘛？ 大隻一洗會變形㗎啦。 唔係啊，而係基本上你都知道就係呢啲咁樣嘅 stuff toys 啊，你唔可以咁樣去處理佢。 你最 撚揾 最撚揾濕紙巾抹下個表面㗎咋，輕輕。 我真係做錯咗， 又或者你污糟邋遢，你咪就係你送咗俾佢之後，佢自己 搞 咯。 你冇必要幫佢洗㗎，係 咪先？咁唔係，我都唔想好似 佢又點啊？ 好污糟 邋遢 咁。 咁 我肥肥完之后咧， 缩水咯， 攞个唔系我就咁肥肥下污糟咯，我咪成只肥。 嗯， 哦， 跟住我攞个风筒 吹翻干佢， 吹翻干啦。 嗯，有冇甩色啊？ 啊， 有冇甩色啊？嗰一笪冇 甩色， 有冇啲毛松晒胀晒？ 跟住咧，我话你攞翻去啦。咁佢又好开心，一揽， 啲水飙晒出嚟， 原来里边未干啊！咁啊點算咧？佢又望住我， 有底毛噶嘛？ 係啊，即係未乾啊，咁啊唔緊要啦，我幫你擺上天台啦， 曬 啦 佢啦， 再吹殘一陣， 又擺到曬咯， 跟住變黑紅咯， 大灰熊。 我有陳大陽有， 或者大灰熊。 我上到見到個陰公啊，有啲烏蠅喺個頭度嬲下嬲下， 哎呀好慘啊， 因為濕立立啊， 嗰只咁嘅熊仔 係啊，我真係覺得好慘啊！咁後來 曬咗幾耐啊？ 晒咗两日咯， 仲要晒两日咁， 因为我惊佢里边未干啊嘛， 咁咪更加污糟，烹晒尘咯。 唔系嗰度又冇，咁因为佢一夹就必水咧，我就觉得好核突。但系最后咧，佢都话佢想自己洗，我话你点洗啊？跟住咧，佢话我有办法，佢借一个夹，佢真系将佢肢解一个头手塞晒入去， 吓，真系肢解咗佢啊！ 然后佢话俾我听，有一晚佢打电话俾我，快啲过嚟帮手，我话咩事啊？ 个 啤啤熊个头咧塞咗落个洗衣机度掹唔到出嚟，佢话佢惊佢大力得滞咧个洗衣机烂， 喂，阿李大 人会烂， 真系近朱者赤嗬， 系啊， 同佢一齐嗰啲人咧谂嘢都系咁样噶， 其实你可以明白理解嘅，因为个老板系咁啊嘛，所以佢一定系请一啲员工 嘅 就会俾 佢再低少少嘅， 如果唔系点请得落手咧？ 最后我扯翻佢出嚟之后咧，跟住我话OK 啦，冇事啦。然后有一日佢影张相俾我，佢话好靓啊，个女仔好中意啊。我一睇出事啦，因为嗰只啤啤熊咧，其实你睇唔到佢只眼嘅，你知唔知啊？佢以为咧洗得咗只眼，佢黐翻一只眼上去。因为我哋工厂好多嗰啲公仔眼嘅，但系咧个比例又 啱，黐落去， 黐咗喺呢一度，我又觉得好肉酸。跟住咧 ，I love you。黐咗啦，直冇串错字啦，但系个依字咧就倒转咗，系。不过佢话佢女朋友都好开心， 哦，都系天造地设吓。 个女朋友你都应该请埋佢咯， 系啊，冇错吓， 好切合你员工嘅。 喂，十一点半啊，我嚟听听新闻播个继续嘅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有关公职人员条例唔能够形同虚设，强调区议员宣誓工作必定会进行。林郑月娥话，在新安排下，政府要研究落实执行宣誓工作，会争取尽快落实，当局正是努力厘清细节。他又说，个别区议员留意到法律的要求，如果他们违反要求，是要承担法律责任，而区议员的个别决定并非政府能够控制，政府考虑的是切实准确全面落实法律要求之后才处理区议会运作问题。林郑月娥提到，今次条例将符合宣誓的要求写得较清楚，列出正面和负面清单。区议员会用负面清单量度自己过往，特别是担任区议员之后的行为会不会踩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有选委会的东延选委表示，当局的表格要求填写他们或者他们的配偶是不是有外国护照或者 BNO 等。他说表格要求的资料很基本，例如有关配偶和有没有其他国籍或者 BNO 等。 林郑月娥话，目前已经完成特别选民登记，正系进行审查阶段。为确保审查过程公平，包括当然选委等都要经过审查过程。有关资料系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之用。前年元朗七二一事件，五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暴动罪同有意图伤人或串谋有意图伤人罪罪成，另外有两人早前已经认罪。法官叶助文将会在今明两日在区域法院听取各被告的求情，今日会先听取吴伟南等四人的求情，案件将会在今个月22日判刑。广州番禺北斗大桥昨晚被一艘船碰撞，导致大桥一个底座出现严重裂痕。当局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禁止通行，市民同车辆要绕道。网上有相信是大桥损毁情况的相，显示一座桥墩的底部出现明显的裂痕，交通警员在路面设置路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97点，升481点，总成交金额81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2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0元，升25.5，美团300.8，升15.8，阿里巴巴206元，升8.6，港交所504.5，升1.5，盈富基金28.54，升4.4，吉利汽车25.3，升1.15，快手163.9，升14.4，小米集团27.05，升4.0。新上市的腾盛博药是报22.65，比亚迪股份234.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4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5，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9点，升210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36美元，卖出1,8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出口上回去观塘绕道的快线有修路工程的，影响到东隧的九龙出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回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同埋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嘅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嘅故事。 七月十九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饮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阿娟，你是我生命，你是我灵魂，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的。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捞它下来。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它上来。 我要你早上陪我吃早餐。 这么 简单你反而做不到吗？ 你不明白的咯，我朝来早十点钟要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是啦，我们就一路吃早餐一路听啦。耶、yeah!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啦，十一点嘅三十九分啦。咁自从呢一个疫情咧，令到我哋咧好多时候咧唔出得去啦，旅行又唔得啦，咁啊多咗一样嘢，大家就喺翻呢度玩啦。咁于是就大家走咗去呢个酒店 station。 系啊，悭好多钱啊，我 觉 得。 钱啊，未必悭到多。系啊，钱啊，未必悭到。 旅行少咗嘛。 啊，咁啊系冇得 shopping 嘅， 冇得 shopping， 除非你喺酒店嗰度又买嘢啦。 好少嘅， 绝对少。 好，想问下就两位拍档有冇去过酒店嘅 station？ 我去过。 我真的冇， 系你去过？你去 我去 咩情况？ 东涌嗰头、 哦、 有一间新嘅酒店 ，OK 嗰间嘢。 系、啊，喂，我即系觉得咧、 哦， 我中意试啲新酒店嘅、嗯。我其实都中意住酒店嘅，系、嗯、啊，因为我贪佢靓啊，干净啊，同、埋最紧要咧， 撇晒嘢出嚟又唔使执。 系啊，同埋最紧要咧个洗手间够阔落，系、啊，我会觉得好舒服、好开心噶。咁啊，夜晚又走去，同埋因为住嗰度咧，我如果要翻去东涌嗰个市区咧、又要搭车嘅、我觉得有啲。似 旅行嘅 feel， 系啊，好开心噶， 离开个市区， 冇错啦，系、我觉得开心嘅，值嘅、 我有去过嘅，我有去过嘅就系、是、咁、我就有去呢一个嘅沙田嘅，咁、我就系、亦都系有人请啦。跟住就去啦。 點解你唔嗌埋我啫？ 我點解要嗌你啫？因為三個女仔啊。 人哋成班女人 啊！ 我問一下啫，佢話得，唔係得，唔得咪算。 因為其實我哋咧女士們咧都會中意咁樣，就是、三五知己姊 妹圖。 咁、幾個咧就去住幾日，咁跟住喺嗰度就食下嘢啊 ，SPA 下，跟住就收下甲啊， 飲下香檳啊。 冇錯，最好嘅就係咧，你可以無限飲啦。當然唔係話佢哋供應，但係你無限飲完之後，你醉咗你可以喺嗰度瞓啊嘛。 冇錯， 唔需要後顧。 冇错啦，其实根本就系 Sex in the City 咯，我哋。 正，你下次叫埋我啦。 唔得喎。 咦？ 三个女仔。 你变咗女人先去啦，不如。 系啊。 咁又唔去啦。 可以咯。 好啦，唔去啦，唔去。 我觉得系几好玩嘅，系啦，但系人就多啲，因为我哋去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全盛時期啊，咁你會發覺就係基本上嘅就係喺嗰度食 buffet 啦，所有人嘅都係 staycation 嘅， 係啊， 根本冇遊客啦嘛， 你有啊， 係 啊， 咁所以嘅就係你要好多時候要小心啲，因為正如你所講啦，就係你以為係包嘅有某啲嘅 service 其實係冇嘅，你係要俾錢嘅額外，咁以及嘅就係你食嘢嘅時候嘅咧，其實實際上係要等嘅，係要排隊嘅， 因為人一多就要排噶啦， 係啊，咁我就會覺得呢啲咁嘅位就略嫌係有少少覺得嘅就係、 唔開心， 爭啲啦， 爭少少，扣咗四分。 但我諗如果第一個心理準備就可能好受啲咯。譬如我見到，因為我上咗一個叫做 staycation 嘅分享 group 啦，咁樣咁有個人咧講緊自己咧就去有間酒店。 点 station， 三点 check in， 但系佢后来等到六点先可以上到房，即系差唔多等三个钟，就系咁啦。佢影咗相出，唔系啊，系全个大堂， 啊、 全个大堂就好似去主题乐园玩嗰啲咧，嗰啲蛇饼咧系几个弯啊，你净睇唔到去咗边嗰啲啊。系啦，即系呢个就是、必须要嚟 到。到底我哋有冇得即系聪明啲嘅玩法咧？ 系啊，要揾啲专家教我。 梗系要揾啦，好彩我朋友多。 系， 我识咗一个 Peter 哥，佢系前五星级酒店嘅资深前线员工。 哇，好犀利啊！ 犀利犀利， 靓仔高大，好似我咁嘅。 咁啊死啦！我快过你，咁啊死啦！你呢句唔讲我都仲信，似你即刻唔信。 你唔讲最后屘嗰句咪好地地咯？我惊正哥佢唔听我哋电话， 即系又系关我事。 我唔知关 又系我。 你而家咪要首先打俾佢先， 我打电话俾佢先。 梗系要啦。 翻嚟我哋仲同呢位 Peter 哥倾倾偈，好唔好？ 系啊，大家介绍嘅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话而家有好啲嘅酒店 station 啦，仲有冇其他嘅选择咧？ 冇错，正。 赛跑跳高，泥机组接通，一边高高一边开工，一边不收偏锋，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气度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跳两步。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catch you dancing finally. 今日咧讲到呢个 station 咧，就我哋有啲专业人士咧，就我哋揾阿 Peter 哥嚟倾下偈嘅。 Peter 哥已经喺侧边啦 ，Peter 哥，早晨， 早晨 ，Peter 哥，你好， 早晨， 好， 好。咁啊，当然我哋要有个专家嚟教教我哋啦， 系 啦，因为其实而家即系讲起 station 嘅话咧，个个都哇好好玩啊，有呢间啦，有嗰间啦，咁样好多选择哦。 花多咁样眼乱系嘛？ 好啦，咁可以同我哋讲讲嘅就 系 有关于 station 咧。虽则你话有好多人都会选择咁样去度假，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 系， 亦都有好多呢方面嘅投诉嘅。 系 系啦，咁啊，我先讲一讲嘅就系话，即系有啲咩你哋做嘅酒店嘅朋友啦吓，咁啊喺而家咁兴盛嘅一种度假嘅方式啦，有冇见过嗰啲唔同类型嘅客人？其实都可以同我哋讲。 有冇啲咩比较深印象啲嘅？ 系啦，冇礼貌， 好或者唔好都可以讲。 好嘛，边个？ 冇问题。好嘅，首先我小弟唔系专家 ，share 翻少少经历啫。 系系系。 咁你话客人啦，咁而家其实好多都系老房噶啦，讲真，即系因为佢哋肯 spend 一啲钱啦嚟住，咁佢哋觉得哦呢、這个已经睇咗个银码啦，咁上下嘅银码，咁佢哋就希望有翻咁上下嘅服务，我话摸下嘅。咁你话尊重嗰样嘢咧，其实真系 谦逊， 唔系太多咯。咁可能有啲有礼貌嘅客人有修养嘅，就会可能尊重大家。咁但有啲咧，就可能其实已经入到嚟就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噶啦。 但系 Peter 哥，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个是不是一贯的顾客的态度，定是 station 之后会严重了的呢？即是不是本地客会这个方面会多过以前的外国游客呢？ 我会讲 half and half 嘅，因为有啲外国游客咧，咁当然佢哋都嗰个态度啊，或者个 spending 都唔同啦、啊。咁其实都系有啲样有唔礼貌嘅客人嘅。咁但系你话香港 station 嘅客人，因为佢哋可能就系先我讲过啦，佢哋会觉得使少少钱，咁我觉得应该要唔需要尊重大家啦咁样嘅。 但系有啲实质嘅例子咧， 系啦，点样唔尊重法？ 实质嘅例子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最基本嘅行入嚟，可能會同佢講早晨啊，或者 greeting 啊，咁可能好多人都係會 ignore 你啊，或者覺得佢好奇怪啊。香港人同香港人溝通咧，即係講佢早晨， 佢未必係回應你嘅。 咁呢個好正常嘅，邊人我覺得係唔會睬你嘅，又唔知點解我。 咁that's why個 different 啦，所以你話酒店個業個員工其實都係覺得會有啲同以前個分別嘅。 哦， 因為你即係你外國客人，你其實一個普通一個 culture 禮貌上，即係我打招呼，咁你一個 respect 一個回應一個眼神嘅回應都基本嘅禮貌啦。咁但係話可能香港個 culture， 你話同佢講早晨或者同佢 engage 傾下偈咧，其實佢哋 好似唔係好睬你咁樣係嘛？ 係啦，咁唔係好想 disclose 太多啊，或者唔係好想睬你。 除咗禮貌上咧，咁有啲咩嘢咧？ 喺房嗰度有冇搞搞震 啊？ 係 啊。 非常之多嘅，你話嗱，其實你話如果搞搞陣古靈精怪咧，嗱，大部分都知噶啦，好多人會做酒店房嚟做 party room 啦，而家，咁可能即係我哋俗稱嘅屈蛇啊， 哦，明啊， 即係兩個人住，但係叫十幾廿個人嚟開 P， 搞到成間房亂糟糟嗰啲，係嘛？ 冇錯，即係我個經歷就試過啦，其實一般就可能話一間房可能住兩個人嘅。咁但係即係俾曬啲 terms and condition 佢個客簽曬啦，阿攞嚟啦。咁但係個客其實最後翻歐到咧，夜晚有啲 noise camping 啊，咁翻歐到其實大概可能有二十人喺上面住緊嘅。 二十人， 又唱又食又玩，乒乒乓乓嗰啲。 咁但係點解你哋又容許佢哋咁做咧？ 屈蛇根本唔知我啦，係咪唔知㗎？ 你冇理由唔知㗎，因為你一路一人係一路係咁樣上係咁上嘅話，你應該知㗎 嘛。 係喎。 嗱，首先第一樣咧，酒店當然係唔會容許，亦都唔係 accept。有 party 咁發生嘅，因為就算限聚令啦，都係犯法嘅。 冇錯。 咁你話點解會唔知咧？咁但係點解會知咧？嗱，因為嗱，咁啊酒店個前台，咁佢哋每日都好繁忙，咁做 check in check out。咁你係一個朋友，佢落嚟接嗰、那個佢個朋友啦 ，A B A B friend 咁樣啦，咁啊 keep 住落嚟接你，其實你唔會 aware 到佢。啱啱上咗去有一班人，另外上去有另外一班人，你未必系逐個逐刻可以 aware 到呢件事嘅。 甚至佢系咪佢唔接都得噶？佢自己揿 lift 上，佢知道几多号房，佢自己揿 lift 上，你根本唔知噶系嘛？ 唔得。 其中一个 vision 啦，但系大部分酒店而家都系要 房卡可以揿到 lift access， 冇错。咁所以佢大部分都可能 都系要带嘅。 系啦，冇錯冇錯， 明白。 咁所以會有啲事發生。 咁你會點啊？如果遇到呢啲客人嘅時候，即係當佢哇廿幾人，你係會即刻要佢即係 dismiss 啊？定係點啊？係點處理㗎？ 冇錯，一般咧都係收到客人投訴啦，或者我哋 aware 到呢件事嘅時候咧，咁我哋一定會去敲門啦，請佢哋離開嘅。咁亦都經歷過咧，就係有啲即係 insist 話我俾咗錢嘅，我唔會睬你嘅，你咪 call police 咯 ，call 成警察咯。咁有啲好面皮厚嘅，真係等到警察嚟，佢先至好面懵懵咁俾警察警告之後先離開。咁有啲咧就真係都好合作嘅，先講完，咁佢哋都好知道知難而退嘅，都會有啲咁客人嘅，係啦。 咁當然頭先我哋講緊嘅就係部分唔好嘅一啲客人啦， 係 啦。咁我諗相信咧都有好多，我諗大多數都應該係啲好守規矩嘅，係咪？好啦，咁但係係咯，咁但係當然咧，我就會作為一個消費者，我都會想問一問阿 Peter 哥，如果係嘅話，因為我自己都有去過 staycation 嘅，我覺得有好多一啲嘅條款，又或者有啲嘢咧，我哋係會因為太開心啦，放假啦，咁嘅感覺。其實有冇啲咩消費嘅陷阱，你都想提下我哋，即係如果你 staycation 嘅時候嘅話咧，你要注意㗎。 OK， 嗱，咁其實你話消費陷阱咧，其實酒店方面咧，其實唔係話真係會俾陷阱嗰啲客人踩嘅，咁可能係 我哋冇睇清楚， 係啦， 唔係就話即係呢個放鬆嘅心情， 可能我哋冇睇到，咁先有輸出嚟， 以為通常就係以為我以為你包曬嘅， 係啦。即係好多時，一般而家大部分酒店啦，咪做啲相關優惠嘅 package 啦，就放三鋪，1500就包你可能全餐，早午晚三餐食曬，咁包啲食啲好靚嘅食材。咁當然可以睇清楚係個嗰、那個餐牌上面啦，有好多上面都會其實有另外嘅收費嘅。例如係啦，例如咁可能包你個午餐，咁午餐喺度食個意粉湯同埋甜品咁樣啦，假設。咁但係你可能個意粉上面有啲食材，可能黑松露啊、龍蝦啊，咁可能好多人，咦唔係喎，個 menu 上面有寫，咁以為都包埋，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呢啲都係要 淨係得碟意粉。 系啦， 净系得碟几 粒黑松露， 系 唔系啊？冇可能得意粉冇，另外要买其他食材啦。 系啦，咁所以 this why 呢个有时系会有啲收费additional 嘅附加费，个客人唔知道，咁直到退房嘅时候先至话：咦，你酒店呃钱啊？点解会咁样收钱噶？ 但系呢啲我哋可以点知道啊？即系喺边度可以睇到？ 系 包啲咩？ 醒目啲， 点可以醒目啲对付啊？ 嗱，睇即係你訂餐即係 check in 入住嘅時候啦，可以 reconfirm 個同事啦，或者你去真係去餐廳食飯嘅時候啦，咁就睇清楚個 menu， 唔明就問唔緊要嘅，即係啲都預咗，因為可能好多 menu 都係淨係英文啦，咁可能啲客人嗰個水平未必咁高啦，或者明佢講乜啦，都係真係隨便問唔介意嘅酒店業員工，你唔問仲會覺得好似會有啲 miscommunication 啦， 明 白，係啦，問清楚就 OK。 阿 Peter 哥啊，其實我睇嗰個 case 係咁樣嘅，就話咧有個人住完啊走咗噶啦，點知走完之後咧，即係唔知隔十零個鐘啊，收咗個通知就係酒店話佢整壞咗，唔知啲乜嘢要佢賠錢咁樣樣。 哇，口同鼻硬。 係啦，呢個真係口同鼻硬，因為佢已經 check out 咗走埋添噶啦，咁樣同但係收尾好似係一定要佢賠，又話唔知整污糟咗地氈啊定咩？其實唔係而家一般酒店係咪都係就話 check 咗間房冇事啦，即係叫大家叫做有個認。唔同啊 ，OK 啦，嗱，俾翻你啦，冇事啦嘛，系咪咁啊？定系仲会有呢啲 case 发现就原来佢走咗咧，然后你先去 check 房，咦，有啲嘢坏咗，污糟咗，再 claim 佢，好似变咗，好似得个拗字啊，系咪咧？ 其实会发生噶呢件事，睇下真系好唔好彩嘅啫。点解我会咁讲咧？就系、是、嗱，一般嘅做法啦，咁个客人退房，佢放低个房卡，咁你就离开啦。咁其實一般你唔會有職員係即刻去上去佢間房度檢查佢間房有冇啲咩損壞㗎嘛？ 點解唔會呢？因為嘅 suppose 你應該係佢 check out 嘅時候， 以前 係 check 咗先， 係 housekeeping 上去睇下你個 mini bar 有冇用到啲咩？即係其實呢一個係一個程序嚟㗎嘛。 嗱，呢個程序咧，其實係講緊好多年前嘅酒店就會咁樣做。咁而家因為嗰個 volume 咧已經太多啦 ，check 唔切係嘛？ 係 員工又唔夠。 係啦，員工又唔夠，都唔會有個客都唔會企喺度等你，都你唔而家個 culture 係唔會企喺度等你 check 房，哦，你冇問題，你可以離開啦咁樣噶嘛。一般都係你放低鎖匙，咁我哋就可能會 charge credit card， 咁就離開噶啦嘛。 我明 Peter， 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好冇保障。 好冇保障啊！ 會唔會嗱？因為其實我都係咁講嘅啫。咁就係我試過有個朋友同我講嘅，佢就話：如果避免呢啲咁樣嘅爭拗嘅話咧，就係、是、入去嗰間房嘅時候，作為一個客人，我可唔可以咁做？就係、是、拍咗現場嘅所有嘅情況。包括嘅就係地氈啊，或者係你張牀啊，你個 mini bar 裏面有啲咩嘢啊，咁樣就作為萬一有啲乜嘢爭拗嘅時候嘅話咧，呢一個係一個證據咧。 即係可能我入嚟嘅時候都係污糟噶啦，呢個地氈咁樣 係。因為我真係有個朋友就試過係咁樣嘅，佢咧就係因為咧去唔知係咪 station 啦，但係就因為佢嚟到嘅時候咧，發覺嗰間酒店房好滿意啊。咁啊，即係咁，佢就拍出嚟，好彩佢呢條片其實 suppose 係想 share 俾啲朋友嘅，到最後尾嘅時候就真係出現頭先。阿 Michael 所讲嘅呢样嘢嘅时候咧，咁佢冇嘢噶，大家系唔怒气噶吓。话俾佢听嘅就 系， 其实嚟嘅时候，因为咁啱，我就真系去拍你哋嗰间酒店房嘅环境，就俾翻佢睇之后嘅咧，酒店亦都 系出现咩问题？ 又啱， 污糟咗啊！ 个地下嗰度有一个 烟头 辣咗咁嘅位，其实都知道嘅就嗰个位，其实唔 suppose 系食烟嘅，系啊。咁当然个就系酒店就话 claim 佢哋就话即系系咪因为你哋咧咁样？咁跟住佢就咁啱，佢真系拍咗。 咁佢真 系 好彩， 好彩啊！ 因为冇事啦， 唔系净系赔嗰个窿啊，可能佢要成幅地址要换，嗰度系讲咗几千蚊啊。 咁好唔好啊？即系其实咁样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大家避免可以有即系争拗嘅一个做法咧？ 其實可以抗，即係可以考慮一下噶呢一個方法，即係保障客人少少嘅利益啦。 我都保障大家嗬， 係保障大家啦，酒店又好，酒店客人都好啦。咁但係其實有啲情況可能你話地氈咁樣有發生啦，我哋試過，所以就話有冇電視。系直情系裂咗嘅部电视， 哇！ 我谂玩啊，夜晚啲人， 哇！可能饮醉酒咁样都试过，即系打烂部电视都试过嘅， 哇！ 咁即系佢第二朝离开咗，发现咗部电视烂咗，咁就打俾佢啦。咁多件佢梗系会唔应啊，或者唔成啊。咁其实呢啲 case 比较难处理嘅，即系我哋酒店嘅。角度啦，冇100% 係指明到上，一定係話係你可以整爛。咁但係我都會分析翻俾佢聽，之前 check out 過，你上一手其實冇人住過，都發現過冇乜情況，咁去從而同個客去傾咯。但係你話個客人係咪真係最後話唔肯俾錢嘅，最後都唔肯，我唔會賠噶啦。咁其實一般咧我哋酒店嘅角度就係會 backlist 個客咯，即係要拗唔掂，係啦，拗唔掂數啦，係啦。 我知你哋係有嘅。因為佢如果去 check in 嘅時候，其實 suppose 佢哋係有個 box 咧，裏邊就係呢一個係乜嘢客人嚟嘅？ 有冇呢個暗語啊？ 有冇呢啲嘢㗎？我聽聞好似 即係陳大文，然後又話交叉仔喺度， 即係唔好租俾佢咁樣。 有冇㗎？ 絕對有的有個 system 呢有 system 是可能 但通曬㗎即係所有酒店都有㗎咁即係可能佢租間間都唔受佢㗎喇如果係咁樣。 睇下佢幾嚴重啦咁通常一般。 即係如果攤條肉筋就算啦唔係攤支牙膏就算啦嗰啲係咪 冇錯冇錯。 但係總有呢啲客人㗎嘛唔係攤埋曬啲小便宜。 Peter 哥可唔可以查我名 睇下係咪衰客人。我斯文 嘅。係好乾淨嘅。 我斯文嘅我有一次呢我想攞佢一支筆我喺泰國嘅。我走落去問佢我想要得唔得呀有冇得買我問有冇得買佢唔使啦你攞啦咁即係咁囉。係呀。 Peter 哥有冇乜嘢是 suppose 啲客人攞你哋都唔追究。 其实一般一啲喺房攞得嘅 item 唔系好贵重咧，其实都唔会追究嘅。 窗帘布咁咪拆晒。 咁呢啲太黑咩人嘅就唔理啦吓。即系可能一般嘅你间房间嘅拖鞋啊，你嗰啲 cap。coffee capsule 啊，一啲茶包啊，或者可能一啲文具啊，一般上洗头水啊，厕所嘅 toiletry 啊，咁其实呢啲 都预咗你噶啦， 都预你攞嘅， 都预咗你噶啦，系啦，你唔攞就可能系你笨啫，你唔攞。 好彩啫，你知唔知我有时候我真系攞完之后，我成日都觉得，其实我都系攞唔攞得嘅咧，因为我试过去过有一间酒店咧，你知唔知佢系成支系名牌嘅，洗头水啊，唔系讲紧，唔系讲紧 sample。是 regular size 攞唔攞得噶？ 可能攞噶嘛，但系佢哋就话系攞得。 但系咁多酒店房唔好贵啊， 系啊， 咁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啫。 咁但系都可以系唔攞得噶嘛，即系我惊咯。 咪问下声好啲嘅， 我觉得咁样会好。 同埋有啲 practice 好好嘅就系你如果中意我哋嘅浴袍或者你可以买几多钱咁样。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可能有啲酒店佢会收你。遮啊，霍山婆把遮好似好靓啦， 遮好靓啊， 系啊，咁可能有机会嗰啲会收钱咯，遮嗰啲就，即系退咗房见咗唔见咗就会收翻你 credit card， 都 charge 你 credit card 咯。 好，咁我哋都去翻 station 啦。咁有冇一啲咩嘢嘅话，都仲系有啲嘅，譬如可能喺消费上面嘅嘢，我哋作为消费者嘅话，我哋系需要小心。譬如可能 spa 啊， 系啦 ，spa 嗰啲， 食嘢头先我哋讲咗啦，系啊，咁我哋都要小心啲嘅。 spa 点解？ 其实最紧要都系围绕翻你睇翻你嗰个 terms and conditions 嘅啫，系啦，即系Again酒店其实唔会俾啲陷阱啊、黑卡消费啊，即系去踩嘅。咁但系最紧要明码实价咯， 睇清楚。 即系最主要发生嘅系喺个 spa 啦，其实佢讲系包个 spa， 咁其实包啲乜嘢咧？其实可能有15分钟嘅面部 脚底按摩咁， 系啦，面部脚部咁样，咁可能你以为系哇包两个钟头嘅全餐咁样，所以个分别啦，咁同埋可能啲 room type 啦，即系可能佢话我系包你去一个望海景，咁其实个海景系咪你 expect 嗰个维多利亚港 咧？定系得条罅咧？咁样喺两层楼中间一条罅，但系嗰都系海景嚟嘅，其实系咪先？ 系喎，有冇得投诉啊？呢啲冇噶咯。 一般情况会解释俾佢听咯。嗱，呢个官网嗰个 description 系咁样写嘅，咁但系即系会尽量解释俾佢听，从而令到佢明白咯。 即系你要企到最右边，个头伸出去咧，就望到少少海啦。 系啦，冇错冇错， 都冇办法呢个真系吓。 因为酒店设计系咁样噶嘛， 就系咁啦。 多谢晒， 多谢 晒， 多谢晒， 辛苦晒，辛苦晒， 唔该晒， 多谢你。 好，咁啊，头先有呢位嘉宾咧，同我哋讲过关于 station 嘅嘢啦，一位酒店从业员啊 Peter。哥啊， 系啦，咁我哋以后咧就真系小心啲啦。 做个好嘅客人咯， 我都觉得， 我觉得佢哋都好辛苦。 冇错冇错， 从事酒店嘅朋友 好烦噶。你谂下，你走咗之后，成个房污糟邋遢，几厌恶性啊！ 就系人哋有排执噶嘛，系咪先？好， 一阵间翻嚟嘅话，我哋会有一啲咧，就系啲新兴嘅，你可以去 station 嘅地方，有啲嘅介绍啊吓。 好， 海陆空都有， 哇！也可以作证，认为最重要系公道。法官话，发生在月台同车厢部分的案情最严重，有男女老幼的无差别人士被困在车厢走不到。他又话见到的景象令人好担，令人好伤心。被告亦都从冇解释过原因。他又话不觉得案中被告是好坏，都是正常人一个，但是案发当晚不知点解失控，行为同正常人有距离。 江苏省苏州市酒店倒冧事故增至八人死亡，九人仍然失踪。事发喺寻日下昼，位于吴江区嘅四季开源酒店库房倒冧，共有23人被困。截至朝早七点，14人被救出，其中一人冇受伤。当局继续搜救失踪嘅九人。江苏省长吴正龙到事故现场视察，表示要彻查事故原因，严肃跟进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30点，升514点，总成交金额87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2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2蚊，升27.5；美团301蚊，升15.8；阿里巴巴207蚊，升9.6；港交所504.5，升1.5。盈富基金28.54升4.4，吉利汽车25.35升1.2，快手164.3升14.8，小米集团27.2升5.5，新上市的腾盛博药系报23.1，比亚迪股份234.8升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95，瑞士法郎8.494，澳元5.821，加元6.239，新西兰元5.437，欧元9.2206。每百日元对港元7.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3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6,77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72美元，卖出1,80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同埋九龙入口近住油荔村附近都有工程封咗快线，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同埋九龙出口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湾仔的会议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道路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超 B 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们是 美电香港 二台40年了。 咦，40岁老过我喎， 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乌伦梁子希 点啊，钟哥， 今个礼拜嘉宾系边位呢？ 好耐冇同大家见面。呢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十八廿二听紧你，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佢， 我系洪兆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卖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12点搭二下，室外温33度啊，都系酷热天气，几乎生效嘅，相对湿度61%。今日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咧，仍然系天晴，持续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头先多谢 Peter 哥哥啦，同我哋讲咗啦，一啲酒店里边我哋 station 要留意嘅事情啦，同埋最好咧，即系头先都讲，即系嘅。以前咧，我可能 Sarah 同我都系经历过嗰个年代，就系、是。我哋企一个 counter check out 啦，咁佢等一等先，咁上面有人睇啦，咩？ 打电话落嚟， 睇下你个雪柜有冇攞嘢啊 ，mini bar 有冇攞啊，有冇整污糟啲嘢啊，等等。然后佢就 OK 啦，就叫做两笔拖欠就离开啦，干干净净。但系而家实在太多客人啦，佢做唔到呢样嘢咧，就变咗事后就再可能会拗翻喎。喂，嗰盏灯又唔知咩烂咗，地毡又污糟咗，就变咗大家得个拗字啦。 如果系咁，我宁愿好似以前咁啦。 系 系啊， 系咪啊？大家清清楚楚。 同埋你会心安理得啊嘛，系啊，哇！突然间唔知睇紧戏有个电话，喂，先生，你整烂咗张床单， 爆咗个电视啊！ 明嘅，咁啊，所以我就系话，即系头先我一个朋友嘅分享，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嘅，就系以后我哋大家都可以就做多一步咯， 当保障下自己， 保障个 系咁， 我觉得系保障大家，系咪？保障酒店自己，保住 酒店都唔想。 正如佢所講就係話，其實冇可能就係打開門做生意， 佢嘥時間做下一個客好過啦。 好啦，既然係咁嘅話，我哋都有一啲嘅就係新興嘅一啲 station 嘅一啲好去處啦。 哇，正嘅！ 咁同大家咧就可以介紹一個嘅。咁其實阿 Michael 有一個話好犀利，佢即刻就話要打俾老婆，同老婆講嘅就究竟去唔去咧咁樣。 但 係 佢哋係咪估中嘅一樣嘢？ 乜嘢？ 我估中一樣嘅，佢只係留咗衫嘅啫，會雲浪咁樣。因為咧，嗱呢一個咧就其實好多年之前咧，我去歐洲旅行嘅時候我都見過。我唔記得意大利喺邊度咧，有啲叫水上屋啊，或者船屋。咁我見到咧，即係嗰啲船屋咧，裏邊咧，嗱雖然佢係唔喐嘅，我喺外見到嗰啲，全部係一個泊曬喺度嘅 平靜嘅湖， 平靜嘅泊曬喺度嘅。咁我一路行一路行咁樣，哇！喺入邊咧，見到嗰啲傢俬啊，設計其實你再望入去咧，你個感覺。只是一个住宅单位咯，但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屋船里面的。咁我想哎呀真的很浪漫啊，住在船，但撇除了如果个水质是很臭的或者是很不 好。它真的会熬的、哦。 是啦，但如果拍硬咗喺度就嗰啲叫轻微躺动咧，就唔会熬咯，系啊，即系以前你喺我哋香港都有架铜锣湾个叫做避风塘咁样，咁你喺上面食嘢都 OK 噶，咁当然你又住又唔同嘅，咁因为你住真系要瞓觉啊，啲生活啊等等，咁你接唔接受喺水上面有少少咁样浮下浮下咧？ 我中意 嘅，即系等于水床啫嘛。 我未瞓过水床， 哇，好辛苦，我觉得。 你瞓过啊？ 我有啊。 点解嘅？ 入水已经，因为嗰阵时候话声称咁样嘅话系会令到你舒服啲噶嘛。 系咩？ 系啊。咁咪脊骨又好噶嘛，但系你系要入好耐水啦。咁啊，就你擒上去嗰时候咧，系听到啲水声咕噜噜， 哇，好惊噶！ 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咯，但你未必会中意。系啊，如果你瞓得硬床咧，你会唔中意？咁我睇到，因为我上咗一个叫做 station 嘅分享网站，咁有一个用过嘅呢一间船屋住过嘅咧，就分享话咦都几好咁样。首先嗱，个价钱咧就系2994蚊一晚，你当3000啦，2994，咁整体嚟讲你当3000啦。咁啊俾几多个人咧？佢就话俾7个嘅， 哇，7个人 嘅 系啦，咁就有。 四间睡房，四间 bedroom， 哇， 哇好玩喎、 啊！即系如果你四个家庭、或者四个 couple 咁样啱咯，系咪先？五张床，两个浴室。咁咧，佢就有一间叫船屋嘅，我就咁睇落去咧，个装修啊、设计咧都雅致 啊， 系 啦， 都 OK 啊。 当然咧，又咁讲，睇广告图片同实际咧，或者会有少少唔同嘅吓。呢、這个就自己到时可以睇下啦。咁有啲叫做有啲酒吧仔啊，里边有啲好大嘅，即系大家坐晒喺度倾偈嘅 sofa 啦， 厅啊 sofa 啊，雪柜，即系总之一应俱全咯。咁嗱，我未去过嘅，但我睇嗰啲留言咧，就有包括有啲人就话：咦，系几干净，同埋嗰个主人都几好，那个房东咧经验丰富，评价都几高嘅。咁样咁就2999，唔知大家觉得算唔算好贵？ 我想請問一樣嘢，就係你而家講緊嘅就唔係話船屋啊嘛，係咪？喺個船上面，係 船 屋， 係船上嘅。 哦，船上面嘅船屋，咁其實我可唔可以叫個船家即係揸揸出去？ 即拖你出去維多利亞港中間 得唔得㗎？有冇呢啲嘢包埋㗎？ 因為如果只船嚟㗎嘛，本身就係 佢自己本身係一個船啊嘛。 係啦，嗱咁就讀少少啦。佢話有三層樓嘅空間，三層樓嘅可以容納七個人，四間大門嘅卧室啦，主卧室有雙人床，另外有間卧室咧配有小型嘅雙人床。咩小型雙？哦， 窄啲啦， 四尺半乘六尺。另外一間卧室有單人床，另外就客廳有 sofa 床等等等等啦嚇。咁有開放式屋頂嘅露台可以燒烤嘅，即係個船屋 喺船嗰度燒烤啊，安唔安全咧？ 我係燒烤 ，OK 嘅，你啲 電爐咯， 係。 你知有啲電噶嘛？ 我知， 係啊，咪得咯。 係啦，咁啊可以喺整個體驗期間使用曬成隻船嘅，即係你成隻船你邊度都用得嘅咁樣樣。 OK， 係啦，講埋一樣嘢啫。頭先你嗰個問題啦，佢係泊喺避風塘嘅， 係咯，所以我咪就係話可唔可以洗個圈？因為其實有時而家會好興另外嘅一種叫露營嘅方法嘅，就係你就嚟買成架車，嗰架車 露營車， 我都想去露營車。 我真係好中意，我睇咗一個韓國嘅一個特一，應該係話有呢啲明星，佢哋每一集佢就會請唔同嘅明星，跟住咧就上一架咁樣嘅露營車嗰時候咧，就去一啲嘅露營嘅景點。你諗下。Imagine 你每一日擘大眼嘅時候，佢就唔同嘅景象。因為我今日我可以嘅就係可以喺呢一度，我聽日可以揸去另外一個唔同嘅露營嘅景點。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咯、 啊。係、啊、好想、啊、 我諗到都開心。 係啊， 嗱、 啊， 不如咁，對唔住，講多一樣嘢啫，就係船屋嘅。因為頭先阿 Sarah 問我嘅再詳細答啦、船屋係會一路泊喺度嘅，不會移動，亦、都唔會出海， 咁咪爭啲， 僅用於娛樂體驗。咁同埋船屋雖然係停泊喺一個避風塘，不過佢話你如果你入住咧，你會 expect 到咧係有來自海浪嘅輕微搖擺啊，所以你唔會話喂完全即係我以為會唔喐嘅，唔係雖然唔喐，但係你都會 feel 到嗰啲上落上落 都 OK 啦， 熬下熬下嗰啲咁樣、最多可以容納十個。咁、七個咧就係一個 舒適啲啦， 舒適啲嘅。 明白。 我覺得 OK 喎。 阿梁夫人會覺得驚咁樣個會暈浪係咩？ 係啊。 梁夫人會驚咁樣唔得，我覺得咁樣唔會暈浪係嘛？係要喐得好緊要或者好顛簸先至會啊。 可能 係 心理啊、我懷疑啊 ，Michael 咧係咪要佢夾錢啊？所以佢唔制啊。 係，佢就會暈浪係咪？ 我要佢 唔 使錢 嘅就 俾曬錢。 係啦。 OK。嗱，我哋並唔係喺度賣緊廣告啊嚇，即係我哋會覺得就係有一啲分享或者我哋見到，我覺得咦都。几得意嘅一啲嘅睇法啫，咁、样好一阵我翻嚟嘅话，就同大家要介绍就另外一个地方啦。 好 系啦，我哋要脚踏实地。 哇，即系 就冇喺度摇下摇下。 等我执好个背囊先。 既然梁夫人佢唔中意呢啲咁样嘅，就攞下个地方嘅话，好，我带佢去一个高空嘅地方。 哇， 俯瞰好靓嘅景色， 海陆空都玩晒。 Yes， 一半的耳筒分享过寂寞和痛。不理力爱或痛爱，都想你偶尔会心动。时光的音歌翻唱十年，简单爱要极用。无奈天黑黑到再难护送，你要保重。喜帖界难逃边岸，披星戴月渡人间。曾经约定却盛慨叹，纷飞燕尾蝶怎重返？曾说了再见也都心淡，花火雪散就散。红绿灯中失散，一生所爱遗失于四季间。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配为你留。 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可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里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手而来，任时代曲淡去，愿吻别春秋，放在心里。早说好了，不要哭，呼吸有害，你明吗？漩涡里倔强未看花，不争气浸没如流沙。何以又欠世眷恋气限，怎么了结念挂？明白最喜欢你，舍不得你，凭勇气可放下。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会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学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里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手而来，任时代曲淡去，愿继续苦中作乐趣。一路经历春夏跟秋冬盛雨水，仍然明谢你陪同回忆里，曾一追再追。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一世伴你尽碎。从今不理遇见那谁，哭爱那谁，仍有我给你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哪怕唏嘘，同步半年世，一生何求任时代曲淡去，没有让终身美丽减退。愿记住初心似十七岁。 情歌之后啊，听紧风骚快活人啊，头先讲到呢一个好多不同类型嘅 station 啦。 嗯，喂，你个朋友即刻都听到， 啊、 就系有回应、 啊。冇、错啊，呢、這个分享下好啊。我个靓仔咧，有啲朋友听住嘅时候睇到，咦，正咁、啊，因为佢有啲叫车屋，系咪咁叫啊？ 嗯、 即系好似 露营车、 露营嘅车，即系外国嗰啲咧，咁、样里边咧就布置成好似一个屋企咁样咯。 系啊，有厅啊， 有 厅 有 房 啊，洗手间啊，咁样。咁我就多口问我系咪出租噶？佢话租嘅有，卖又有，即系如果你自己租。中意你买间又得咁样，但我思怡都系唔可以周围去嘅，因为你呢个都未必喺法律上 OK。咁但系你可能停泊喺个某一个地方，咁跟住就租咗嗰个位，即系都去泊车咁泊啦。咁你跟住就喺呢度住咯。我估系咁， 都几好喎，喺架车嗰度住，我觉得好方便。 我真得唔得咧？嗬， 唔知啦，个牌照关系同埋嗰个卫生，个洗手间嘅卫生点搞咧？ 咁你自己 keep 嘅啫，系咪先？ 即系好似你买船咁， 系 咪？系啊，船你都系啦，系嘛 ？OK， 好啦，咁而家我要介绍嘅就另外一个地方，就喺、是、新界嘅。 哇，正！ 系啦，咁样啦，如果你系中意一啲力奇嘅训练，其实有冇试过参加呢啲嘢？ 有， 例如攀树啊，又或者系 绳 网啊，游绳可以喺一个高嘅地方嗰度咧就落嚟啊，咁样。你哋中唔中意呢啲咁嘅力奇冒险嘅训练嘅咧？ 中意，唔敢玩。 哦，因为你系位高嘅。 你玩啲矮啲嘅咯。咁 高 啲啦， 系嘛，大佬， 佢都咁高， 你咁矛盾，你又惊高，你话诶唔刺激啊嘛，咁你要 咁点解你唔生矮啲咧？如果你位高，你位高你生系嘛？你生到五尺十一做咩嘢啫？好惊啊！每日 唔敢望地下， 系啊。嗱，如果系喜欢呢啲嘅嘢，我真系可以介绍呢一个地方俾大家嘅。佢有一啲嘅全天候嘅巨型绳网啦，咁啊唔使担心，因为小朋友你都可以去玩嘅。咁因为我想介绍一啲嘅就可以系亲子啊，一家人可能或者一家四口啊，你去可以去玩嘅。咁啊有专业嘅教练咧可以指导你啦。所有嘅呢啲咁嘅，即系可能系你嘅装备嘅话咧，佢亦都系免费供应俾你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嘅就系专业嘅朋友嘅指导之下嘅话咧，你就可以玩呢一样嘢啦。仲有嘅就系全港咧一个就系四人嘅绳网，佢点解要咁样玩一个四人嘅绳网咧？就系、是、能够充分表现到你哋嗰个合作 团体精神， 好玩、 啊。系啦，你唔好以为你话爬得快啊，我唔惊啊咁样嘅话咧，但系你要等咯、即系要等埋四个一齐嘅话，你先可以再过另外一关。咁其实我谂就除咗话真系可以有力奇呢啲。 啲咁嘅冒險嘅感覺之外嘅話，亦都能夠好咁樣充分發揮到嘅就係大家嗰種互助、合作嘅精神。 所以 你諗下，如果係親子幾好， 有啲 好啊， 親子好啦，同埋有啲大公司咧會租呢啲地方咧，俾啲職員我嚟叫做 team spirit 嘅嗰種叫 building 啊，即係等佢一齊成班一齊學習點樣互相，我幫你，你幫我嘅。 嗯， 不如我哋三個下禮拜都去一個禮拜玩。 我唔去，如果你去我就唔去啦。我驚 建立團隊精神啊！ OK， 好好好好好，阿Ada去啊，好 唔好？係 啊， 我叔文你去啊。 好啦，嗱，另外仲有咧，除咗城網之外嘅，佢啲遊繩下降嘅嘢啦，咁呢啲已經有 玩 過啦，係咪？係啊， 我 都有試過玩過嘅，即係我嗰次玩嘅就啲峽谷挑戰，我就真真正正喺一啲嘅有瀑布嘅 地 方，嗯，咁就係 石嗰個對面。 但 係 驚唔驚㗎？嗰啲好高。 唔係游繩落去下邊啫，即係喺啲峽谷嗰度 瀑布底。 系啦，落去瀑布底啫。原来系你系完全拿手唔成势噶，个人系好惊，因为其实你佢已经 set 晒所有嘅嘢，系啦， 立 住，跟住你慢慢下降、下降、下降，跟住我就系完全系好似一个啲龟咧反咗之后反唔翻。 但我睇 Mission Impossible 啊 ，Tom Cruise 好潇洒噶，扔下又落几级，扔下落几级。 好难，咁跟住 我知道我明啊。 因为我哋去嗰度咧，就喺峡谷挑战嘅话，系因为有滑嘅，咁同埋咧就系有瀑布嘅，咁有啲水又撞紧落嚟，你个人又唔知点好，又听唔到教练同你讲，唔危险嘅，但系我比较蛇龟，即系呢啲咁样嘅户外活动吓，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有呢一啲系安全啲嘅情况下嘅话，我觉得玩到比较好少少啊。咁如果你话啊玩得又好攰啊咁样，啊非常好，因为佢有呢个住宿嘅地方比较供应嘅。咁佢可以有两至四人有得，十八至到26人都得，咁就有啲大房啊咁样，系啦，可以因应住你自己嘅需要嘅话，就可以 book 房咧喺嗰度休息啦。咁啲房嘅话，其实我见到真系好靓，全部都系落地大玻璃，望出去嘅话咧，全部咧都系好靓嘅山景。你可以远眺咧就有林川河同埋有大帽山， 哇正喎， 好靓，好舒服。咁我觉得如果你或者一家大细嘅话，我都系可以选择。 我想问 下 有冇 参 考价钱啊？ 冇，系啦， 即 系我哋唔系想即系系啦，介绍得太 白。 如果你有兴趣嘅，自己就去揾啦。喺 O K， 我旧年年尾有机会去咗我哋传统细个咧，咪好兴嗰啲宿营嗰啲地方嘅，有 长沙嗰啲啊， 乌溪沙宿营啊嘛， 系啊系啊，我又去咗元朗大堂嗰个宝良阁，哇！原来而家好新，好多好现代化嘅嘢喺度玩， 有冷气。唔系有冷气民心， 有 肯 定有啦。 我觉得露营有时如果呢一个时候 系 几辛苦， 宿营嚟嘅，全部有晒冷气，干净嘅。但系佢都新加咗好多新嘅嘢玩嘅， 例如咧 啊，听讲佢会有啲遥控嘅飞机俾你玩，有个即系专家教你玩，佢唔系就咁一飞，佢教你拍埋嗱，即系你譬如话我哋三个人去啦，拍低阿梁继章喺度走嚟走去， 航拍 系啊，航拍，我觉得好开心。同埋即係如果嗰啲夠稍微經濟啲咧，又係另一種玩法嚟。 新有新玩啦！我以前曾經咧，即係想即係參加一啲團咧，但我最後冇去到嘅就係嗰啲農村團啊，即係住喺鄉村裏邊，咁啊幫手炸生果啊，耕下田啊。即係喂下牛啊嗰啲，我覺得都幾得意。 你上次訪問嗰個朋友嘅話，你 Emily 姐姐咪就有咯。 係啊，我覺得呢啲幾好。 而家啲鄉下屋好靚噶啦。 係啊，即係你知道啊，原來啲喂雞仔係點樣嘅，走地雞係咁樣嘅，原來要喂牛嘅係點樣嘅，即係。嗰啲細路仔唔好成日打機咯，都接近喺農村生活。 呢個你講得好啱啊！因為牛咧，原來而家啲小朋友咧冇乜牛呢個概念。 牛扒就有。 對乜嘢有概念啊？ 對。 系啊， 啲机上嘅 牛 系啊， 即系其实你嘅意思系话，即系佢哋可能系觉得接触嘅牛就系喺我哋超级市场度买嘅一块嘅，咁就叫做牛啦。 西瓜咧就一撒嘅叫西瓜啦。 系啦， 牛头系唔搭马嘴嘅，咁佢又唔知啦，咁系咪？ 咩意思啊？ 我系牛，跟住你系马嘴啦，咁所以我哋系唔搭马嘴咯。 我唔搭咪白啦。 有嘅，因为其实我都有个朋友，佢系住喺一啲好偏远嘅地方，咁基本上佢系会带啲小朋友去亲身落田耕种啦，俾佢知道嘅就系话，即系究竟点样为之系不时不食啦，点样去素食啦，又或者就系等佢哋可以亲身去感受到嘅就系泥土同埋人嘅嗰种接触咧，其实都系一种好疗愈嘅一种方法嚟嘅。 其实大家有冇试过耕田噶？ 诶，冇，喺屋企种嘅。 我试过，试过，即系贪玩啫，都系贪玩啫。 咁、我觉得系可以系考虑一下嘅，就系呢啲咁样嘅所谓叫做嘅就系城市农夫，又或者系呢啲咁嘅一日嘅城市嘅，唔系应该话耕种嘅一啲咁样嘅嘢都可以。 最大嘅感受就系你赤脚踩落个田嗰度， 啜住啲泥， 冇错， 嗰种感觉。 系啊，我嗰次插秧就系咁样咯。当你真真正正嘅就落去插一个秧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嘅就系你每一次食一啖米嘅时候，你会真系感受到的就是得来不易、 没错，好，十二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前年元朗七二一事件，五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暴动罪同有意图伤人或串谋有意图伤人罪罪成，另外有两人早前已经认罪。区域法院今朝早完成四名被告求情，听日会处理另外三名被告的求情，案件将会在今个月22日判刑。法官话，发生在月台同车厢部分的案情是最严重，又表明对早前已经承认暴动罪的被告考虑判以高刑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对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就住冷血事件有人袭击警员，并将警员置诸死地，作出一致通过声明表示哀悼，认为暴徒为香港牺牲，差不多要向对方致敬，是令人非常发指。他说，作为行政长官和港大校监，甚至是普通市民都非常愤怒。他又说，对于有大学学生评议会这么多的学生代表做出这样的行为，对这间大学感到有些羞愧。林郑月娥说，尽管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已经道歉和收回声明，认为大学应该继续采取行动。他留意到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说，会跟进事件，会交由校方决定。如果警务处觉得有跟进空间，亦都同意由执法机关跟进。他说不会介入干预事件，由有关方面认真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有关三名高官早前出席晚宴违反限聚令，林郑月娥说，三名高官违反限聚令涉及定额罚款，当他们接受并交了定额罚款，已经承担法律责任。香港的定额罚款行为包括违例泊车和乱抛垃圾等，不会再进行任何刑事检控，亦都不需要向公务员事务局或者上司申报。被问到同样是接受款待，为什么前廉政专员汤显明事件要有独立调查委员会，而这三名官员只是缴交罚款，就没有其他的法律责任。林郑月娥说，希望公众用客观的态度去看每件事，都看事实证明和法律要求作判断。她说，如果涉及刑事罪行需要交给司法机关，但这件事现在并非有关的情况。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六月出口按年增长扩大至32.2%，进口增长收窄至36.7%，出口和进口增幅都高过预期。上月贸易顺差$5,153,000,000，高过市场预期。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按年增长42.6%，对欧盟增长35.9%。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27点，升512点，总成交金额883.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2点，跌28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1.5升27元，美团301元升15.8，阿里巴巴206.4升9元，港交所505元升2元，盈富基金28.56升4.6，吉利汽车25.4升1.25，快手164.4升14.9，小米集团27.2升5.5，新上市的腾盛博药系报23元，比亚迪股份234.8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3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5，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7点，升178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5美元，卖出1,81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在一个森林里面，有一个公主分享到动都不动，有个王子经过，他就想了， 他一定是传说中的睡公主了，等我埋去射佢一啖，救醒佢先。 千祈唔好射，你嗰个好臭啊！ 但系我想救你啫嘛。 无端端，点解你要救我啊？ 哎呀，头先你喐都唔喐，你唔系食咗巫婆嗰个咩毒苹果咩？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梗系听埋先啦，傻仔。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老婆大作战。 我叫做阿文，文章个文。文质彬彬个文， 我都系叫阿文，不过系国泰民安个文。 我同阿文咧本来好朋友兼好同学啊，不过自从一次旧同学嘅聚会之后咧，我哋嘅关系就跌入咗个无可改变嘅比赛里边啦。 唉，啲家长就话赢在起跑线，我哋呢个比赛咧就叫做斗到黐咗线。事完咧，我哋两个都娶咗一个好神经质嘅老婆。好喜欢赢人家老婆的。 老婆啊，介绍你认识啊。这个呢就是我中学的同学，他叫黄子文啊。我老婆是 Sarah。 嗨。 阿嫂你好，我都介绍我老婆给你认识啊。我老婆 Ada。 嗨嗨。 这个我中学同学啊，陈大文和他太太。 Hello, 陈生陈太。 喂阿文啊，喂。他们好像入我们过去影团体相、啊、我们两个过去先，不如你两位太太谈谈好不好？ 对了，我们过去了、 我们过去了。 好啊，你们慢慢。 慢慢。 慢慢。今天很热啊，嗬？ 是呢，嗬，成30几度啊。 是呢，你的戒指挺漂亮噃。 哦，是咩？Thank you， 多谢。 不错。 我老公买给我的，生日礼物来着嘛。 哦。 哎呀，不过小心啲啊！而家啲假嘢咧做得好似噶，就上个月啫嘛。我喺淘宝嗰度都见到一只啊，同呢一只，哎呀，十足十一样嘅。$200啫嘛，真系跌咗落地都费事执啊！ $200 系啊， 唔系啩？佢话买咗$2000噶。 哎呀，咁我唔知咯，你知啦，啲男人讲嘢好中意作大噶。嗱，我手上呢一只咧，系咪好闪啊？好唔同噶，我老公咧带我去金行买嘅，冇得假嘅，有晒嗰啲 Q 乜认证，18800啫嘛。我老公话好意头、啊，其实咧。我都唔想佢嘥咁多钱噶，但佢话钱搵嚟呢系使嘅，买嘢俾老婆嘅话呢几贵都冇所谓。不过唔紧要啊，你嗰只睇落都几似真嘅，唔系咁多人识分噶咋。 有此理啊！唔得，我今晚反而要质问我老公先得。 喂， 咩 兄弟， 咩？ 你老婆咧？寻晚同我老婆讲啲乜鬼嘢啊？佢讹咗我成个钟啊，审我啊，系咁。 大哥， 嗯， 明明你都识讲啦，我老婆同你老婆讲嘢，我又点知啫？同埋我同你一齐去影团体相啊嘛，我都唔喺现场，佢哋咁讲。 兄弟， 咩？ 审问都唔紧要啦，佢啊，而家夹硬话买一只流嘅戒指俾佢啊。叫我补翻一只一卡嘅钻石戒指俾佢啊！ 哦，咁，唉，咁你咪氹下佢咯。老婆要嚟氹噶嘛，你又唔系买唔起，买咪算咯。 咁、欸、又系，啊算，买就买啦。 演皇太， 陈太咁啱嘅， 你又嚟超级市场买嘢啊？ 系啊系啊， 你老公咧？佢去攞车， 我老公都系啊， 嚟嚟紧啦， 哦，哇你哋都几环保噶、啊， 咩、嗯、意思啊？ 你架车啊，我阿爸后生嗰阵时都揸过噶，不过咧成日都坏，后屘咪劏咗咯。哎呀，睇怕而家全香港咧都劏剩冇几多架噶咋。哎呀，你哋仲揸得咁开心啊？你话唔系环保系咩咧？嗬？哎，我老公嚟啦，嚟，我老公啊！ 电车 哦，我哋咧就系另类环保。嗱，呢一款电车咧系旧年先出嘅，咁啊出车嗰阵时差唔多80万到啦。咁我都觉得贵嘅，不过我老公话等我坐得舒服都值嘅。哦，戒指嗰啲嘢湿湿碎啦，揸架好啲嘅车咧先至系身份嘅象征啊嘛。阿陈太，你话系唔系啊？ 系嘅，死咯！ 吓，换车？无端端做咩好地地要换车啊，老婆？ 人哋黄生嗰架系最新款嘅电车啊，佢老婆话要80万，我唔理啊！你起码要买翻一架90万嘅，如果唔系我唔坐噶。 哎呀！老婆啊，你做咩要斗埋啲咁无聊嘅嘢啫？车系代步咋嘛，几多钱有乜所谓啊？ 唔系噃，梗系唔系啦，车系身份嘅象征嚟噶。枉你做一个高级嘅行政人员，连咁简单嘅道理你都唔识嘅呢吓？ 但系呢架车，我中意佢 classic 啊，你明唔明啊？我中意佢。 我理得你啊，行啊！ 行去边啊？ 去车行买车咯。 吓、啊，唔系啩？ 喂，唔该，黄太啊！ 我系啊，边位啊？ 我系陈大文嘅太太，你唔认得我把声啊？ 记得记得，点啊，陈太？ 阿毛，我睇下你得唔得闲啫嘛，我想借个车嚟同你兜下风啊，顺便我哋饮个下午茶咁咯。 咁突然嘅，突然之咁有雅兴啊你？ 毛，我出咗架新车。我想你帮下眼俾啲意见啊！2021年款嘅电车落地要成90几万噶，不过真系好鬼舒服噶啫！啊系，你住喺边区啊？我揸车过嚟呀、 啊。是但啦，观塘咯。 哇，观塘 做咩啊？ 真系 系住喺观塘。 喂喂喂，你使唔使咁大反应啊？ 哎呀，嗱，我听讲嘅啫吓，话嗰区成日咧咪塞车啊嘛，工厂又多，人又多，嗯，嗰啲空气咧唔得嘅，唔透得嘅，人烟有稠密，你哋日日咁样大啖大啖咁样吸嗰啲空气，哎呀，唔怪之我上次见你嘅时候，你面色咁差啦。 唔系啩？边有咁夸张呢？ 我同我老公咧就住喺港岛南区嘅，我哋日日望住个海，哇，啲空气，嗯，受得好大啖，我甜到不得了噶，真系住到唔想走啦。阿黄太啊！车几多钱啊？唔紧要，住得舒服啊，人都长命啲噶嘛。你话我话啦，我系你啊，就买多几份保险啦。有咩大家你事嘅话，起码唔使吓自己避啊嘛。你话系咪啊？系咪啊？ 吓，似你啊？系咩？哦，好啊，好啊。咁啊，等我同我老公啊研究下先啦。 OK， 嗱，咁一阵见啦吓。哎呀 ，sorry， 谂下咧。我谂我都系唔嚟啦，你个区咧车又多人又多，我惊整翻我架新车啊！ 今日咪鬼嚟咯，老公啊，我要搬家。 唉，就系咁咧，我个老婆 同埋我个老婆 就展开一场斗极都唔完嘅比赛。而我哋两个男人就经常成为佢哋嘅磨心啦， 就好似今日啦，咁唔好彩，我哋喺街上面撞到啊！ 哦，黄太，哎呀，你做乜嘢啊？你睇你好似肥咗啲，人哋话心广体胖，你系咪好开心咧？ 哎呀，肥咧都好过残咗，你睇下，哎呀呀！你少做咗 facial 啊！哎呀，啲电车鬼咁样多咗咁多嘅，好得人惊啊！ 系咩？冇法啦，你知啦，我公司系嗰啲咩公司嘅高层啊嘛，工作好多噶，应酬又多、啊，我晚晚咧要等佢翻嚟嘅话，我先至瞓噶，咁系残咗少少嘅啊。不过我底子好啊，我残疾嘅我都靓过人嘅吓，你唔使同我担心嘅、 哦。你老公系咩高层咁巴闭 啊？ 我老公系一个部门嘅主管啫。 我老公直情系一间公司嘅主管 啊！ 我老公嗰间系跨国公司噃。 我老公简直就系佢自己开嘅公司嚟添 啊！ 我老公识弹吉他噶。 我老公识吹小喇叭噶。 我老公识煮嘢食。 我老公识煲汤噶。 呢个就一发真实，老公，快啲做咩啊？ 你而家要我做？ 我老公啊，十秒钟可以跑几多？你知唔知啊？200米啊！快啲奥运选手，老公， 快啲！ 喂，够啦！佢哋咁样斗落去咧，我又要做一把早术啦。你又要跑200米，死紧我哋两个唔掂噶， 直情做咗牺牲品啦。 咁点算啊？咁样斗落去，我哋好辛苦噶。 兄弟，吓，我哋一齐搵个新老婆啦。 都好啊，都好啊，都 老婆，老婆， 老公啊，哎呀，最多我哋以后唔斗咯。 系唔系噶？系先好啊，吓嗱。 系啦，嗱，咁你哋两个咧。握握手，做个好朋友。 嗯， 哦，你睇我老公几大方得体啊，边有你老公咁小气又小家噶佢？ 咩？系我老公提议唔好再斗噶。 梗系唔系我老公提议，系我老公提议啊！ 系我老公提议先噶。 救命啊！ 咗咁耐，冇试过话送花，实系好心亏先会无端端送礼。常若唔温，常若唔紧，常若话见但见一阵，态度唔同以前，成个冷淡晒。是但啦，算数啦，唔烦你啦，冇人锡我啦。实在够啦，你唔爱我啦，是但啦，算数啦，又话锡我，话咁快就变晒，待我几差，再见啦，冇嘢啦，完场噶啦。 咁耐，有冇嘢同我讲？净系想听多一次 ，B B 好爱你，成日唔稳，成日唔紧，成日获见但见一阵，态度唔同以前，成个冷淡晒。是但啦，算数啦，唔烦你啦，冇人锡我啦。锡我，话咁快就变晒，待我几差？再见啦，冇嘢啦，完场噶啦，你唔爱我啦。 以前出街你一定嚟接我，呢头讲拜拜，你嗰头又 call。但系呢排你有乜唔妥？眼定定唔出声，你谂紧边个？送俾你件 T 恤，你好耐冇着过，我哋几时识？你又唔记得咗，系咪淡咗？是不是厌咗？你唔再爱我，成日唔温，成日唔紧，成日获见但见一阵，态度唔同以前，成个冷淡晒。是但啦，算数啦，唔烦你啦，冇人锡我啦，再见啦，冇嘢啦，实在够啦。话锡我，话咁快就变晒，待我几差？再见啦，冇嘢啦，完场噶啦。你唔爱我，你唔爱我，你唔爱我，你唔爱我，你唔爱啦。 李彩云呢个歌叫做你唔爱我啦，吓咁今日嘅故事咧就多谢咧我哋咧嘅好朋友杜汶蔚啊、艾达小姐、Ada 小姐咧帮我哋一齐饰演嘅， 系特别明姐啊， 特别明姐， 唔好意思，两位今日我真系忍唔到笑， 几好啊，我冇所谓啊， 系即系 呢啲系， 因为我真系觉得好好笑， 系啊， 系同埋嘅就系 Ada 同我一齐去做呢个剧嘅话咧，你系好开心啊，因为你会大家啲损位嘅就系、是、哇，你一下我一下，你一下我一下，即系好似打乒乓波咁样， 冇错， 系球来球往。 同埋 Ada 真系演到嗰个角色嗰啲巴辣， 好似喜剧咁，系啦， 唔 系其实都系佢嚟嘅， 我系赚咗， 都系佢嚟嘅， 佢做翻自己， 我系处女座， 作为写剧本嘅我咧，我成日觉得咧写俾一啲。我知道他会演到是什么地步的人很开心，即是你一路写、你一路在想他演的时候的语气、表情、 你都会选角的嘛， 是啦，没错啦、不过这个故事呢、当我写的时候我都是想带出一个感觉，就是说有时比快乐呢是来自比较，如果你当但如果你全部将快乐建筑在比较上面就很辛苦了、即是你有时看到啊，其实我都不是太差啫，但如果你成日拿人来比较，哇他好多、他又揸什么车，那这个故事里面不是成日要斗来斗去好辛苦啊，咁样咯。 我就开嚟话，诶，快乐来自比较，我反而 系咯，我觉得有个问号喺度。 快乐来自比较，我加少少注脚啫。即系当你觉得自己好不幸嘅时候，你试下谂下，其实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人比你更加不幸啦，即系咁样。但如果你永远将呢一样嘢去攞出嚟同人哋去比较，觉得人哋好过你啊，多嘢过你啊，豪华过你，咁就会辛苦啦。 咁两位见到我，你哋两个肯定唔开心噶啦。 啱相反， 同你一齐会唔开心。 系啊， 我唔好明白我高深啊呢样嘢， 你解释 下，系啊，我高深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你哋自己翻去抡下啦。 OK， 好啊， 系嘛， 但系鸡脚咁抡啊冇，跟住咧 准 土 骨。 OK， 我讲先。 好，咁当然啦，我哋都知道嘅就系，即系每一次呢个剧嘅话，我哋都系呕心沥血嘅。 系， 诶，听日到你噶啦噃。 听日唔系我， 听日系你。 听啊，系，听日我，哎，争啲唔记得咗。嗱咁样， 有冇因为写咗阿兹海默症之后就系咁咧？ 唔系，我将寻日嗰个咧，我以为经典嘅咧，我已经嘈嘈嘈撕烂咗啦。 系， 我啱啱寻晚咧， 你唔知你讲咩嘅？ 即系我 写 咗 个古仔， 系啦，系啦，过唔到评审委员会，我都过唔到主要关，因为我哋要求高啊嘛。 系啊，真系。 其实我哋真系抌咗啲剧本， 系啦，嘈嘈嘈嘈撕咗。 多数抌嗰啲都系小剧， 系你嗰啲。 多数抌过， 我哋似乎好似未抌过对方嘅剧本啊。 另外， 真系唔好意思。 莫君，你哋冇要求咁。 对自己冇要求。哦，你觉得自己对又 OK？ 咁点啊？你讲吓。 咁我就琴晚又再写，我又谂咗一个喜剧嘅， 嗯， 写得好快啊！呢个就系写。今朝六 快唔代表好噶噃。 系啊， 你写得好快，我哋抌得好快咯。 到今朝六点，我脑海漂浮咗一个故事出嚟，我就决定写呢个故事。 嗯， 就系听日出现噶啦， 冇错。 如果唔抌嘅话， 我谂相信听佢咁样讲过，系佢未谂嘅。 我真系谂咗啦， 谂咗嘅， 谂咗，谂咗。 O K， 好啊， 讲一 个 嫲嫲嘅故事。 O K， 嫲嫲 ，grandmother，yeah，O K， 喜剧嚟嘅。 唔系， 哦，明啊明啊， 又改，因为你今朝仲讲话喜剧噶，我都怀疑佢应该未写， 我 今朝都仲话会写个喜剧。 今朝冇讲，冇讲，冇讲。 阿志开墨镜啊，你 系啊，你啊， 大家都开始有少少呢个征象啊。 喂，不如一齐睇医生啦 ，Michael， 二人同行一人 收费。 咁你先啦吓，你两位先啦，我帮你 book 啦 ，OK 啊。喂，好啦，时间三两晏昼一点钟啊，讲一次天气先啦。3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相对湿度63%，今日咧都系天晴酷热，吹微风，未来数天都系好天嘅，持续酷热，接近周末会有骤雨噶啦吓。 系唔值得笑嘅嘢啊。 系啊，依家 Michael 呢个礼拜打针咯，系嘛？ 冇错，星期日 小心啲啊。 系啦，听日星期三，所以我哋有其他嘅环节，包括有阿 Doctor Eric 出现啦。 诶，好啊，正。 有我哋嘅嘉宾啦，会讲亲子嘅嘢啦， 冇错， 我就有客家婆来了。 嗯，好嘅， 嗯，咁所以希望大家同一时间都会系黐住我哋嘅 Radio Two。 冇错， 听日唔该客家婆公正啲。嗯、 哦，好啊，我帮你话俾佢听。OK， 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像大不者鬼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赴 仍持续斗争，来告知世人，我尚有能力。